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俄罗斯叶伊斯克市坠毁，至少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包括两个小朋友。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苏34战机从南部军区军用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务，之后坠毁在叶伊斯克市一处民居，两个机组人员成功跳伞逃生。机组人员曾经向地面报告，飞机起飞的时候一个引擎起火，飞机坠毁之后起火焚烧，火势蔓延至附近一栋九层高的楼宇，造成17户住宅受损，火场面积2000平方米，火势已经被控制。总统普京已获悉事件，下令全力协助伤者，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10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在北纬18.3度、东经113.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现时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3点前维持。预料纳沙会继续远离珠江口，本港逐渐不受它的环流影响，同时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增强，该区天气显著较凉。当季候风对本港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天文台会考虑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以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54以及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7、63和60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今晚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97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2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8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52.6升5.4，恒生中国企业57.36升3.6，比亚迪股份203元升10元，盈富基金17.35升1.1，美团151.8升2.1，李宁53.55跌2元，安踏体育75.35跌6.4，港交所255.2升3元，阿里巴巴74.8升6，南方恒生科技3.2升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905，瑞士法郎7.888，澳元4.938，加元5.719，新西兰元4.438，欧元7.72，每百日元对港元5.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66点，升190点。港金报154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26美元，卖出1650.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比较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观塘的骏业里由于有水管急收，而家骏业里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有爆水管，牙前朗道就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咁提一提你啦，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车速限制都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另外都系受强风影响，来往塔门、黄石码头、是马料水同埋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都系已经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安全的时间停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50 系智商定系高度？ 170系重量定系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倾。 150遇上170啊！买嘢嚟讲，我梗系拣贵嗰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逢星期六下昼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以下系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嘅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국가는모든사람에게 COVID-19 백신을제공하고있습니다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ا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美时近排冇嚟精神，冇晒动力，又瘦咗成个码。仲有啊，我见过佢咧有几次匿埋喊啊。 系咩？冇嘢嘅。 咁唔健康噶。 佢冇病冇痛，健康冇事嘅。 我讲紧精神健康啊！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啊讲乜嘢系精神健康？等我去关心下 Macy 先。 哎呀，唔好啦，其实咧 ，Macy 啱啱失恋啊，你俾佢静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双重标准。是不是听到都嬲呢？ 每一次大言定是我错，有没想过我仲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没想过太寂寞又太痛，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了心痛。 公司的新作品讲紧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尤其是遇上双重标准的时候，未必可以接受或者改变到的，但起码这首歌可以俾我哋一起吐下苦水啊！ 我识你，我愿学习到你，抱紧你，在末后路放弃，永远喜欢你。 作曲 Billy Joy、Michael C 李一丁，填词 Billy Joy， 编曲邓栋成 ，E 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ichael C 双重标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梁继章报道。 早晨，早晨，我是大风锐。 早晨，我是依然强劲的马小强。 嗯， 我嘅冇嘈住，我嘅强度属于高等，预计维持到一点，我唔怕你哋两个嘅。 你知唔知你个好笑？你讲嘢真系好笑。 你做节目就已经有咁咩唔怕你哋两个啊？咁我又强度有几多、啊？ 你系咪以为呢个系 MMA 啊？吓，自由搏击？你系咪以为？定系呢度系柔道？ 你琴日已经压嘢噶，你今日好似 double 咗个病情。 琴日你打错针啦， 今日打错针，今日就 double 咗。 同埋喂， 做咩要？ 阿马老师有啲人唔系你话系，你话你自己强劲，因为睇但系睇你，你又唔系好强劲喎。睇你 系啊， 即系从你行路个步姿啊， 系 啊，即系你好早就嬲住件褛啊，嗰啲咁样。不过今日凉咗嘅，咁而家廿二度，同埋听闻天气报告咧，就话耐唔耐咧，唔系耐唔耐，即系晏少少咧，气温会再下降啲啲。 嗯，冇错。咁啊，当日啦，今日咧佢就会系下降去到最低嘅就约为19度啫。其实实际上都唔系好冻啫， 系啦。 因为如果呢段时间嘅话咧，就嚟霜降噶啦。但如果有睇呢个24节气嘅话， 系啊， 你会发觉就吓，点解都仲可以去到20几度啊？都其实系奇怪嘅。但系点样都好。大家都开心嘅，因为我见到又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时装铺咧，已经开始咧有嗰啲即系秋装啦，甚至乎咧就有呢个薄羽绒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冷衫啊，我都见到有好多人咧，其实都唔知落唔落手咧，买唔买咧咁样。我谂冷衫今年就真系吓好扎使 啊！其实咁样嘅，有时咧个气温一跌咧，就会你见好多咧叫做临急抱佛脚嗰啲，会即刻入咩咧？入秋冬衫啦，入暖炉啦嗰啲咁样样，系啦，咁啊会有一阵咧。扫一扫啲货嘅，咁对于商家嚟讲都系个好事嚟嘅。 系啦，咪呢一个时候，我发觉就除咗你话可以买一啲就当季嘅衫啦，又或者可能你讲紧话暖炉啦，咁我觉得今年暖炉就应该都唔系点使噶啦。但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我发觉咧又咁，夏天嘅嘢又开始减价啦噃， 冇错， 大家又要留意啦噃，因为我就发觉嘅就系有好多嗰啲风扇啊，又或者唔知嗰啲咩抽湿机啊咁样，咦，开始有一啲嘅即系可能系8折啊，或者系9折啦，有需要嘅朋友嘅话，真系可以去行。即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嘅话，一定会揾到一个藉口俾你买嘢。 冇错， 最惊唔够砸子弹嘅啫，系咪先？ 咁有消费券啊嘛， 用晒啦。 好多时候买嘢嘅时候都会问你嘅啫，你咪用消费券啦。咁呢个都我经常会听到嘅说话嚟嘅。呢一排 好啊，买得开心，咁亦都我哋听得开心啊。呢个风骚范文今日星期二都有呢个讨论区，今日题目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屋企搞 function、搞 event、搞 party， 有班朋友嚟到，有啲咩最扫兴嘅事情咧，又仲可以留下言嘅。 嘅， 当然我哋今日都有马老师嘅 漂流教室， 顺流逆流，到底流去边就要留意啦。 总之就系一流， 一流教室啦，咦系你未教过， 唔系一流，系必流教室，即系流流地个流，必流， 你个唔入流教室，或者寒流教室啦， 喂，寒流都几好， 可以话 韩国个寒， 当然系啦。 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陪住我哋，不过好似话晏少少咧，就呢个风咧就可能会走噶啦，走紧噶啦。其实而家都咁啊，天气而家吹北至东北强风， 多云间中有雨，天气都显著较凉嘅，气温会喺22度左右，今日下降到19度，海有大浪，未来数天风势颇大，星期三仲有落雨添。星期四又有阳光啦，人生本来就系咁样，阴晴不定。好，嚟我哋有呢一首歌曲 Eagles。你知唔知咧？頭先有一個咧，佢話咧，我唔驚你哋噶嗰個咧，一嚟咧就好似咧即係蟹起鉗咁咧。 嗯， 其實嗰個同事我今朝咧嘗試釋放善意啊。 係 咩？佢釋放善意咧，我今日咧見到嗰個同事咧，坐喺度咧呆頭呆腦咁喺度上網啦。 佢日都係咁噶啦。 係啦，跟住咧我同嗰個同事講，有冇掛住我啊？ 哇，咁啊好嘔，大佬一早，男人同男人之間係嘛？你講啲咁嘅嘢又好難，咁唔係叫釋出善意喎？你係咪有？你都有啲問題啊？ 我都有近得佢多。釋出個釋係。色情 嗰 色，咁又唔至於。 咁得佢多，唔係我真係關心下佢啫，因為我見到佢咧坐喺度咧，好似即係你睇從佢面上嘅表情，你係 read 唔到佢諗嘅。係 嘅，係嘅，佢好似呆瓜咁啊嘛。 係好似橱窗嗰啲公仔，佢係有五官嘅，但係完全咧睇唔到。 佢定咗嘅，佢入咗定嘅， 係冇表情嘅， 冇表情嘅，你唔知佢做乜嘢嘅。總之佢好似食咗懵仔丸咁樣， 日日拍兩粒。 我真係食好多懵仔魚， 隨便。 係啊，冇啊，你今日一嚟就離開火先㗎。撩人者贱，我送呢四个大字俾你， 挂喺个墙度，挂喺个墙度啊！ 系啊，你自己撩。 我都系做啲防风措施啫， 使唔使啊？ 防风 冇风， 风癫嘅风啊！ 好嘅，咁呢个节目系咁噶嘛？喂，嗱，呢个新闻咧就来自呢一个新加坡有间餐厅，其实都唔算系咩新闻，不过有啲人咧就即系讨论紧啦吓呢一样嘢，就系有间餐厅咧，佢叫。佢嘅叫非兒童友善餐廳， 幾 好， 好 似好，好似好好重噶嘛，講到好似 非兒童友善， 係啊，咩叫非兒童友善咧？ 啊，動物友善啊，兒童友善啊，我哋聽得多啦， 非 乜嘢友善嘅 ？Non-friendly 嚇，咁因為咧，佢個餐廳咧就即係咁講，話以前曾經咧有好多次，好多小朋友嚟食嘢咧，即係跑嚟跑去啦，其中嗰幾樣嘢啫， 尖叫啦， 尖叫啦，喊， 係啦，喊啦， 又要咁講，我哋細個都試過，你哋有冇試過喺酒樓跟飲嘅时候去拆楼梯啊？ 嗯， 踩楼梯 又咁喎，我哋个楼梯唔会阻到喺里面度饮茶嘅人喎。 唔系咁，人哋上落，你都会阻到人噶，即系咁。 唔系啊，以前啲楼梯好阔噶。 系啊，你讲嘅系龙凤大礼堂上去嗰啲楼梯嘛？ 系啊， 就 踩楼梯。 有踩楼梯，有追 嚟 追 去啊， 系啊，跑嚟跑去。 我哋细个都或者试过嘅。好啦，咁佢话因为太过吵闹啊，而佢哋嗰边咧就希望咧嗰啲食客咧，梗系咁讲啦，有个安静舒服嘅环境。咁就系话咗好多次咧，啲人都唔听，或者啲父母又唔理。咁样，所以佢哋而家决定咁样啦，要罚钱嘅。如果有小朋友喺度嘈咧，骚扰到客人，可能咧冇人投诉就算啦，即系佢冇讲得咁详细。如果有人投诉，喂佢好嘈，你或者佢跑嚟跑去，咁咧就会罚55蚊港币，因为10蚊波子付诶翻诶兑翻过嚟大约55蚊港币。咁咯，咁其实我谂罚 完之后就点啊？我想请问，罚完之后个僆仔可以乱嚟啊？ 系啊， 系咪咁先？即系如果我俾50蚊 嘅话，呢个好问题， 我唔使抱佢出去嘅，佢仍然可以喺度作。 香港泊車，如果抄咗你牌咧，咪唔使走咧，會錯咗。 唔係咯，梗係 唔係啦， 千祈唔好啊！ 連續添， 我試過有個朋友嘅話，喺唔知3個鐘頭內到，總之佢一段時間之內嘅俾人抄咗3張。 咪 係 咯， 係啊， 係啊， 佢咪就係以為抄咗一次之後，佢知嘅，佢知嘅，但係佢諗住個仔因為冇咁快，唔係佢唔係話佢知道佢會有可以翻嚟再抄過，但係唔知好似係話2個鐘頭內啊，定幾耐噶嘛？我都唔係好清楚。咁跟住佢就話我係搏，因為佢已經巡過一次啦，咁啊應該就冇咁快會再嚟嘅。咁點樣知嘅就係咁樣俾人抄咗3張咯。咁、我就話你自己攞嚟嘅。 係啊，我又唔識回答你個問題，到底俾完錢咧，咪可以奉旨從唔知道，可能都係唔得嘅，可能會再罰嘅，都唔定嚇。 係咯。 咁但係咧就有啲當然咧訂位嘅時候咧，佢會同你講聲先。嗱，唔知你有冇小朋友咧？我哋有咁嘅規矩，我覺得呢個都係幾禮貌嘅，算係幾禮貌。起碼我講咗㗎啦嚇。如果你話唔得，我個仔一定嘈，咁你唔好訂依間餐廳。 雖然係咁樣啫，但係我哋有兩個疑問。第一嘅就係話你罰咗啲錢，你攞去边先？ 系啊。 第二样嘢嘅就系我罚完之后嘅话，咁我呢个僆仔系咪可以任叫任跑任意妄为先？ 佢又冇讲嘅。 佢有咩权去罚人钱咧？吓，基于咩法规咧？ 基于佢自己定咗条咁嘅规例。 你又唔可以咁讲。 餐厅里边有规例。 因为你嘅餐厅嘅话，其实有时嘅就系你基于乜嘢嘅话，点解一定我着踢入嚟咧？ 点解 你可以唔去噶？ 我即系 香港 而家系钱啊嘛。 香港有间餐厅都唔可以开手机噶，你知噶啦。 我知，好多都系。 好多都系噶。 系啊，好多都系。 咁你话你凭咩叫我冇开手机啊？我中意开手机，咁就冇得咁。人哋规讲咗系咁。 嗱，我谂咧就话分两头嚟讲嘅。有因为如果我系对于我啲即系冇小朋友嘅一啲人嚟讲咧，其实有时我去到有某啲餐厅。我是几怕有些人他们是不是很理人家其他的感受，就我知道小朋友其实有时他要尖叫或者他有任何的举动，其实基本上就是我想爸爸妈妈没有人想的，佢哋都唔想噶，即系啲細路有啲咩咁樣，係咪？佢哋都唔想噶，但係真係控制唔到啊嘛。例如你帶佢去睇戲，佢真係喊，咁你唯一一樣嘢就係抱走佢。 喊多少事啊？喊多少事啊？踢燈啊！因为佢细个嘛，只脚扑扑系咁踢，咁你都烦。 唔系你讲乜都系噶啦，你喊又好，总之你有一啲嘅就系唔系好适合嘅行为，你唯有嘅就系爸爸妈妈就系抱走佢嘅啫。但系当佢 behave 嘅时候嘅话咧，好可能你会翻翻入嚟嘅。咁但系当佢。嗰只狗出又抱走佢啦，系咪？其实呢啲系最讨厌嘅。我自己本人嚟讲， 喊与未喊嗰啲， 系啦，喊与未喊之间就系你一直喺度谂嘅就系佢几时会大喊咧？ 讨厌诚意。 咁其实我系基本上嘅就系我就会系完全睇唔到嘢，完全听唔到嘢，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哎呀，唔好麻烦啦咁样。所以我系会觉得嘅就系，如果有咁样嘅规例或者有间咁样嘅餐厅讲，我觉得系好嘅，就定系完全唔好俾小朋友嚟咧？ 我真系唔能够答嗱，我作为有小朋友嘅家长 啦，冇错，就系、是、要同你讨论，因为你有家长嘛。 我订台，你同我话喂嗱，如果小朋友走或者嘈或者系俾人投诉咧，就要罚钱。我就哦唔紧要啦，咁我唔嚟啦。我有我选择啊嘛，我亦都唔系针对你。但既然呢样我唔想搏啊，因为我真系试过嗰次咧，就唔系人哋叫我。take action 嘅，而我自己去到一间咧好 candlelight dinner 嗰啲咧，即系好有浪漫气氛。但嗰次因为真系带住我仔啊，细个嘅时候，咁佢真系好似 系啊，呢啲黑 系 啦， 我就抱走咗佢，直至佢暗瞓咗，瞓着咗啦，先入翻去咁咯。呢个做爸爸妈妈咧冇噶啦，呢个 come with 噶啦。当你生佢嘅时候咧，你预咗有啲场合，你真系会面对呢啲情况，冇得走。 我系同情你哋嘅，但我问题系在于，其实有时就对于其他人嚟讲，就真系会造成一啲嘅滋扰嘅。但系当然啦，有好多嘅爸爸妈妈都好识做啊。我可以讲嘅就系话80%或以上嘅都系好识做，但系当然有啲嘅话，佢哋都系即系我唔知啦，佢哋就好似好好 似嚇冇乜嘢， 理所當然咁， 係啦，即係冇乜嘢同理心嘅咁樣咯。所以我覺得我就係話，即係究竟係罰你嗱，因為我唔知道究竟係罰咗你之後嘅話，咁點咧？罰咗你之後係點咧？定係其實佢用呢個罰則嚟去令到你嘅就係好似你咁樣啦，就是、哦，我卻步啦，我唔會帶小朋友嚟咧。 我相信呢個反為係呢個，即係你多數父母就哦咁啊，咁唔再，即係唔係個錢嘅問題，而係你會有個心理壓力，當佢你就會死啦。 即係你咁樣會舒服啲，係嘛？唔係話我一打嚟嘅就係話我哋唔歡迎小朋友，係嘛？我哋只不過係話我哋如果你帶小朋友嚟都得，但係我哋會有一個罰則。咁樣你會邊個舒服啲啊？即係我想問就係，如果有小朋友， 唔 係、 我可以唔選擇嚟 嘅， 係 啊，如果我嚟得兩間餐廳，一間餐廳就你打去嘅時候，就我哋係唔歡迎小朋友嘅，定係話嘅就我哋都歡迎小朋友，但係我哋有咁嘅罰則。 咁梗係呢個好啲啦。 係啦，我諗估計佢依個係中間著墨。 冇錯， 我試過有一次去飲茶，隔離台得一個細路仔喺度啊。咁我坐低啦，跟住个细路仔喺度掟嘢喎， 掟你啊， 掟咩？我唔知佢掟咩，掟牙签啊。跟住佢咪举住望住我，同佢有眼神接触。跟住咦，冇人，我指住佢，唔好掟啊咁样样。跟住咧，佢掟我。我閃開，佢咔一聲嗰度。 你同佢玩係咪？ 佢以為我同佢玩啊！佢掟我梗係閃啦，跟住咧 兩個智力相同嘅人咁上下啦， 就係掟我啊！然後我就好衰咁樣樣掟翻佢，咁啊唔理佢啦。跟住 你叫人唔好掟，你又掟翻佢。 我跟住見佢爸爸行埋嚟啊！哇，好高啊，高過我，我即刻走。係啊，即刻去廁所。 佢呢個討論同我哋頭先講嘅樣嘢有咩關係啊？ 冇， 純粹個人分享。係，我哋洗咗佢，洗咗佢，剪咗佢。 咩嚟 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中共二十大正在北京召开，总书记习近平向大会发表报告有很多亮点，最鼓舞的是多次提及一国两制以及有关香港的论述，充分表现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以及港澳的高度重视。李家超话，翻阅了报告的全文，報告展示了國家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新精神，香港要有團結的新作為。二十大報告涉及港澳的內容豐富，是未來工作的行動指南，是推動香港發展的定海神針。他明天會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會針對土地房屋問題，也都會提出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增強香港競爭力。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三点前维持。预料台风纳沙会继续远离珠江口，当季候风对本港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天文台会考虑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3,248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六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5,160,000人染疫，28,85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47人，较前一日减少一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超过20,000宗，连续五日较一星期前的数据增加。澳洲政府推翻上届政府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立场，并表示问题应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谈判的一部分加以解决。外长王英贤向传媒表示，澳洲致力以两国方案让以色列和未来的巴勒斯坦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与安全地共存，澳洲不会支持破坏这种前景的做法。他说，澳洲大使馆将会一直并依然设在特拉维夫。在2018年，莫里森政府跟随自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王英贤说，这个决定让澳洲部分社区造成冲突和痛苦，政府正寻求解决这个问题。他指责莫里森政府改变立场是出于选举需要， 争取悉尼郊区犹太社区的选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十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3.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现时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下午3点前维持。预料纳沙会继续远离珠江口，本港逐渐不受它的环流影响。同时，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增强，该区天气显著较凉。当季候风对本港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天文台会考虑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以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54以及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7、63以及60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今晚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15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36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57.06元，升6仙。腾讯控股250.6元，升3.4。比亚迪股份201.4元，升8.4。盈富基金17.26元，啱啱跳咗17.27元，升3仙。美团150.3元，升6毫。李宁52.6元，跌2.95毫。安踏体育75.2元，跌6.5毫。阿里巴巴74.15元，升9.5毫。南方恒生科技3.19仙，系升咗2仙。药明生物48.75元，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9，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4，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5点，升209点。港金报15,4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79美元，卖出1,65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华人书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嘅骏业里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骏业里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受爆水管影响，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快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和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 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和青衣南桥落斜葵坊。现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想不想知道那日徐英子在我间夜总会发生了什么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是想都没想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王继昌、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录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Hello， 我是蔡一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是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是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啊，10:08咁啊，有一个小书嘅心理测验咧，咁、大家可以玩一下嘅、就讲到呢一个爱情嘅顺利与不顺利吓。咁啊，首先以下嘅颜色啊，听紧呢一个节目嘅朋友都系试下喺心里边咧，帮自己拣一种颜色嘅。以下嘅颜色拣出你最唔中意。最唔中意，唔系中意吓，最不喜欢的颜色有红、黄、粉红、绿色、蓝色、紫色、黑色。啊，重复一次啊，红色、黄色、粉红色、绿色、蓝色、紫色、黑色。你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死咯！ 只只你中意啊？ 唔 系啊嘛， 我有啊， 你包容好大 啊。啊，你先， 我最憎绿色， 诶、我又系， 不喜欢绿色， 我又系。 最近渐 嗱，其 实 绿色呢样嘢咧， 舒服、 啊，其实系舒服嘅，但唔知点解、啊，如果你要我用佢，无论作为着上身啦，屋企嘅摆设或者床咧、我系唔中意嘅， 我都系， 我绿色辩解一下， 我望咧就 OK 啦，反而我中意望嘅，即系窗外边就舒服，但系你。作為用品著上身我就不喜歡、 我覺得綠色為何我會喜歡呢，其實我喜歡軍綠， 講 緊軍綠色，軍綠色同埋嘅就係咧呢一種咁樣嘅，就唔係我哋講嘅呢啲咁嘅軍綠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綠色其實咧靚噶，容易擺到嘢，同埋即係容易襯到嘢噶。不過 anyways， 所以我唔憎 紫色你 OK？ 紫色非常喜歡， 我好中意 粉紅色， 好中意粉紅色，我可能會揀，我未必會喜歡粉紅色。 黄色、红色，我咩颜色都中意。如果你咁多样咧，我真系唔系。 你依只，你今日着嗰条虾肉色都， 我唔知咩色啊， 唔知咩色。 粉红咯，系虾肉啊，系啊， 虾肉粉红咯，系。 O K， 系佢先至会着嗰啲。 我都系。 鱼鱼地嘅粉红色咯，系。冇人话你好睇，冇人话你好。 Sorry， 我呢啲好 independent。 佢呢只先啲尴尬啊， 一啲尴尬。 我都有件咁嘅色嘅衫，我比较少着 啊。 都啱嘅， 好似只虾咁啊，着。 仲有绿熟咗。 我人格担保，你哋两个今日讲嘅嘢，你哋一定后悔。 我人 人格担保，我讲你嘅嘢嘅话，完全都系发自内心，我一定唔会后悔。 关人格担保，我欣赏你两位，不过我都要继续讲。 咁系啊嘛，你唔可以俾人话下嘅。 你系绿色， 绿色， 咁我都系啦。 都系绿色啊， 我都系绿色。 两个绿啊，我粉红啦， 我拣。我谂啦，我都系唔好跟佢，即系。 我都觉得 系。我拣紫色船。 你估我好想跟你啊？ 我拣紫色船。 不过紫色我真系中意。 紫色我觉得好好贵气。 系啊，浅紫深紫。 但你唔觉得紫色呢件衫难衬色嘅咩？如果作为 唔系衬色噶，你系唔喜欢嘅颜色。 色啫， 系 唔难衬噶。你谂下，你衬睇先啊，你衬咩色先？你谂住紫色 衬 乜嘢？ 可以衬咩？嗱， 其实所有黑色啊、白色啊、灰色啊，佢好睇噶。 我谂我几乎系冇紫色嘅任何衣物，冇一件。 但我身边好多人咧，特别系大部分系女人都好中意紫色嘅，好奇怪。好咁我拣粉红啦。 好啦，粉红嘅我系紫色，你系绿色。 绿色。 好，首先由 A 讲起啦。 唔系针对你啊吓， 唔中意红色嘅人，红色系行动与热情。嘅代表名词啦，唔中意红色嘅人多数喜欢低调嘅，不善于掌控太亲密嘅关系，咁样咯，会唔会系啊？ 即系佢失败嘅原因系嘛？ 系啊系啦， 谈恋爱嘅时候， 恋爱嘅时候可能会有啲唔顺利，就系佢唔中意，你太热情啦，我怕怕地你咁样吓。其实你唔系冷漠，只系你不善于去表达你嘅心里边嘅爱啫吓。好啦，黄色啦，黄色系自信温暖嘅代名词，唔中意黄色咧，往往太过安于平稳，比较唔擅长社交关系嘅联系啊吓。佢系好容易。 我中意黄色噶， 我都好中意。 我觉得黄色好靓嘅，同埋咧就好开心噶，你见到一个黄色，一个橙色。 Me too， 我都覺得係噶。你一望上去，你會覺得佢就係充滿活力咧，同埋佢就一定見到嘛。 人哋話 你行山，你一定要帶呢個顏 色加橙色就係促進食慾噶嘛，即係你會開胃啲噶嘛。係 啊， 係啦，咁咯。好啦，你易與異性絕緣，即使身處一段戀愛關係之中咧，亦都因為唔夠自信啊，有時咧會處於一個弱勢嘅。 嚇，唔中意黃色嘅人係咁啊？ 係啊，好啦，唔愛粉紅色嘅李麗蕊啦。粉红色是年轻浪漫的代名词，不喜欢粉红色的人其实不喜欢改变，不会随随便便对冇把握的事抱有幻想的。渴望恋爱但是很务实的你会容易被人误解为现实挑剔，就算有一段恋爱关系亦都因为实事求是而与对方产生价值分歧的。其实你不是那些揀三揀四的人，只是太理性。你摆低你尝试摆低戒备，即叫你尝试摆低戒备，偶然浪漫下都会令你更加平易近人。 他真的挺理性的，我看你。 即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很理性。 会不会分析一些东西， 即是等于你讲话你男朋友想跟你吃些好东西贵东西，你又不说不好的，我记得。 系有一次啊嘛， 系 啊，嗰个唔系好冇，我觉得系好冇性。 哦，即系乱花钱系嘛？ 唔系啊，系我自己好冇性啊， 哦、 即系我直头系冇性啊，即系你有乜理由人哋专登嘅就系去订个好啲嘅餐厅俾你？ 咁嘅意思啊？ 唔系啊，系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冇，系啊冇人性啊。 OK OK， 我个反应唔系咁好吓、我就同佢讲对唔住啊，因为 好啦，下一个咧就系马小强拣嘅绿色啦，绿色系自我控制活力嘅代名词，唔中意绿色咧，通常。都是唔啱，开朗有活力嘅人，只系不善于控制情绪。你个人咧脾气有啲冲动，会令到身边嘅不敢亲近 你啱、 哦，我俾翻佢，我俾翻绿色佢，我唔要绿色。 你啱、哦， 系啊， 我觉得唔系好啱你。 系啊，我俾翻佢。 你咁呆，你点会俾人哋觉得？ 即使咧身处恋爱中咧，亦都容 割只， 容易因为言辞不当咧，扰伤咗对方心嘅。其实你 同意、啊、 你唔系一个天生火药库，只系咧有时咧，共情咩叫共情能力咧？ 共情点写啊？ 共咪一共，即系一齐嗰个共咯。情咪情义个情咯。共 情 能力啊， 共情 如果能够尝试平静沟通，为多啲人着想咧，就会好啲啦。咁 同意啊？应该系应该系你嚟嘅。 应该要用 系啊，你立咗去代咗人。 我真系觉得你应该要 不喜欢蓝色啦。 我拣蓝色啦。 OK， 嗱你拣咗先啦。 唔系我真系蓝色麻麻地嘅。 蓝色系理智同沉稳嘅代名词，唔中意蓝色嘅人咧，个性多变，适应力强，不过。唔擅长喺待人接物方面做到思虑周全啊，即系唔识谂晒所有人嘅谂法。你个人咧，俾人有一种不靠谱嘅感觉，即使身处一段准喎， 又啱不靠谱，同埋唔识得，因为有时你同佢讲咧，佢好似咧唔系好明你。 系啊，佢第二个世界 保证我又出人， 我唔系讲紧你，我系讲紧所有 蓝色 嘅人啊。 保证。 你个人格今日拎咁多次出嚟嘅， 用两次 碌烂咗咯。 好，整计。 好，即使身处一段恋爱关系之中咧，亦都容易为咗追求新鲜感而忽略恋人嘅感受。其实你唔系善变，只系过分执着，要揾到 Miss Perfect 或者 Mr. Perfect 啊，咁所以就会有时唔系咁好咯。好啦，到紫色啦，我本嚟拣紫色嘅，紫色系高尚成熟嘅代名词，唔中意紫色嘅人，其实有啲细路仔气，讨厌被约束，唔会轻易为咗人改变自己嘅。你个人好。你个人好强势啊，容易过于自信，错失良机。就算喺恋爱关系之中，亦都会因为喜欢喺感情上采取主控权，控制对方，要吓怕而吓怕对方。其实你嘅占有欲只系未揾到恋人相处嘅最佳模式啫。 绿同紫都啱佢， 都唔系好差。跟住其实每一个都只不过系得大家都会有 少少缺点， 系啦，有冇少少一啲嘢你要改善一下。 最后黑色啦，黑色系严谨嘅代名词，唔中意黑色嘅人咧，眼中系。斑斓的色彩，他们是很相信自己的，容易择错什么易择错良人，即使身处一段恋爱关系之中，亦都会因为这种固执令感情出现裂缝。其实你不是自我，只是不善于多角度思考，多些换位思考呢，那就更加好了。 喂，其实我想到我最不喜欢的颜色是啡色，不过这里不 是。是我也是啡色。而这个 我你写得跟我一 样。你要结婚啦。 我应该看医生。我今天简身跟他一样的。 我介绍医生给你。我 send 个电话给你。 咪。 行开，唔好捉实我， 咪， 唔好捉实我。 哎，好似唔似你真系，哎呀， 黄老医生，黄老医生，我登记啊，黄老医生，我今日唔知点解成日同一个好奇怪嘅人拣，咪同一样嘢啊，一定有啲问题。 有啲嘢啦，咁即系一早你又问佢，你有冇挂住我？ 系啦，真系想中佢， 救命！我要自刮三巴先得，今日你踩咗。 心境放进烟丝，漆黑的街，今晚再走一次。仍是过去那个旧泳池，仍是颠覆关系的街市，陪着默默被落叶的老树。心碎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亿汉子。Oh Andy Andy， 回头原来是没有法子。Oh Andy Andy， 到哪里亦没有意思。Oh Andy， 如一张废纸，随风飘那风不会知。好友也不知，只清楚他经过许多失意，常在酒吧中争吵彼时，常在漆黑之中打转移，也仿佛找到独自的意义。心碎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亿汉子。Oh Andy Andy， 回头原来是没有法子。Oh Andy Andy， 到哪里亦没有意思。Oh Andy， 如一张废纸，随风飘那风不会知。 关注紧呢一首旧歌，叫做《半翼汉子》。时间仲有九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望上情，善待自己。善待自己应该用咩方法？ 呢篇文章讲咗以下呢啲：第一，爱惜自己嘅身体，保持身体健康，得闲做下运动，注意饮食，莫过饱，莫过饥，生活要有秩序，作息要有定时。第二，爱惜自己嘅心灵，保持心灵同精神嘅健康，要注意点样纾解精神上嘅困扰、烦恼、忧惧嚟嘅时候，切勿唔好令佢留低喺心上边，唔好俾负面嘅情绪扰乱你嘅平时嘅生活。第三，唔伤害自己嘅身心，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不纵情于声色。第四，注意自己日常嘅言行举止。如果有人嚟尊重你，你首先要自我尊重，要获得别人嘅尊重同埋信任，你就要培养好自我尊重嘅品德同埋情操啦。第六，欣赏自己作为天下间独有嘅个体，即系接受同埋唔好轻视自己天生嘅品貌、资质、性格，甚至包括命运或者际遇。人嘅外貌无论美或者丑，资质无论系优秀或者平庸，都是上天赐予，无庸选择，最重要是自己珍惜。第七，满足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快乐来自知足和感恩，不要因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抱怨，不要羡慕妒忌他人，不要跟人家比较。第八，以正面积极的态度评估自己在工作、处事和做人方面的得失，凡事勇于负责，不诿过于他人，不放纵，不姑息自己。第九，适当的时候需要嘉许和奖励一下自己，例如努力完成一件工作或者处理完一件很棘手的事之后，不妨赞下自己，去吃一餐饭。第十，懂得休息和放下，全日辛劳处理这么多事情一定会身心疲累了，不妨放纵一下，尽情休息，轻松地享受懒洋洋的一日。最后就是给自己优质的生活，你住的屋无论大小，亦都因为自己的居所布置得干净、清洁、舒适、亮丽，衣着方面必须能够保暖、合身、洁净，食物方面最重要是选择新鲜、营养丰富、健康的食物。以上所讲就是善待自己，你每一天有没有做？你有最大的责任去照顾好自己，先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照顾身边的家人。祝你身体健康。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照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意思我都妒忌，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这无味经不起，每段往事日后记起，难道必须等爱情远飞才学会习惯。 不愿分离，一天天想有转机。 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翻嚟我哋嘅風騷快訊，亦都快到十一點鐘。咁一陣間咧討論佢今日就係話咧，如果你搞一啲聚會啊、朋友嘅 party 啊，喺你自己屋企啊，最掃興嘅事情係咩咧？咁我見到好多朋友林林總總都提咗好多， 我估唔到喎， 好多 係啊， 各式各樣去參加嗰啲 都可以， 都可以， 我都試過， 即係參加人哋屋企搞或者人哋嚟你屋企搞嘅尷尬，唔係尷尬，掃興 事件 都可以留言嘅。 你同人哋嗌交啊？ 好，就嚟十一点。 你把咁嘅口， 咁多乌鸦飞过嘅。 案当中，山西46宗，广东36宗，内蒙古17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新疆133宗，广东61宗，湖南43宗。内地累计超过256000人确诊，5226人死亡。246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在上午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青州以及昂坪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6、62以及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8、84以及75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今晚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50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43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1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 恒生中国企业57.24升2.4，腾讯控股250.6升3.4，比亚迪股份203.4升10.4，盈富基金17.3升6仙，美团151升3，李宁53跌2.5毫半，安踏体育74.5毫半跌7.2，药明生物48.9跌1.2毫半，阿里巴巴74.5升3，南方恒生科技3.08是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09，瑞士法郎7.891，澳元4.933，加元5.72，新西兰元4.441，欧元7.72，每百日元对港元5.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5，升209，港金报15,450跌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26美元，卖出1,65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香港高尔夫球会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在九龍區觀塘的駿業里由於有水管急收，現在駿業里來回方向都是全線封閉。九龍城的牙前朗道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龍城街市附近快線都是封閉的，經過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现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驾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全新组合 奔神、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听极都听不停。 CIBS 第38季节目《运动场下的人》。 乜嘢系运动场下的人啊？ 教练啦、啊，工作人员啦、啊，其实运动员喺运动场上咧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咧，背后咧 涉及好多人， 涉及好多好多人嘅。 咁我哋就系想喺呢个节目度带出成就一项运动，唔系咁简单咯，更加了解啊一啲默默付出嘅人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二台话你知， 经常有人将基层医疗误解成为为基层人士提供的医疗服务，其实基层医疗是持续医护过程之中的首个接触点，为市民在就近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 所以基层医疗不是限制于医治偶发性疾病，还包括提供持续不断、全面和全人照顾的医疗服务， 当中特别着重预防护理、 透过减低健康风险，藉以促进个人和家庭的身心健康，咁就可以提升生活质素。 预防胜于治疗，有研究指出，实践健康生活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预防心脏病、中风、糖尿病以及一部分癌症的风险。 而地区康健中心就是完善香港基层医疗的第一步。中心有跨专业团队帮助市民改善健康，所以你都快啲去免费登记成为会员，接受健康风险评估，实践健康人生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自在剧场虽然主要服务自闭谱系或者智障人士，但展能艺术会的 Edmund 话，佢嘅观众群可以好广阔。 其实自在剧场应该可以欢迎所有人的参与，不是只是一部分特定的对象咯。长远来讲，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1:13啊，暂时咧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22度气温，相对湿度58%。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如果你喺屋企又要搞一个 party 嘅时候嘅话，有啲乜嘢你觉得好扫气？ 系啦，或者自己屋企又好啦。好耐以前，好耐以前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帮个女喺某一间快餐店搞生日会，你知啦， 有咩叔叔嗰啲啊？ 系啦系啦，搞生日会嗰啲，咁去得嗰啲地方咧，即系你冇谂住自己一家人嘅，如果唔系喺屋企搞都得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嗰次咧就真系好唔好彩啦。咁啊，因为咧原来我身边先知撞咗另一个小朋友嘅生日，同埋对方系早过我发 invitation 嘅，即系人哋已经 OK 晒，我先至傻下傻下再发 invitation。但系咧，我嗰日都 仲抱 有咁个个晒讲 时间啊， 明唔明啊？同一日 撞时间啊， 同一日有两个 birthday party。但啲唔會㗎，因為佢哋去到咧玩一輪。 哦，你啲家長唔會㗎？ 唔會㗎，唔會走 走 兩場嘅。因為同埋咧，你走兩，因為咧嗰啲 細路 M 記嗰啲咧，即係嗰啲，佢俾一個鐘頭你嘅啫，唔止一個鐘頭，你多啲嘅啫。 我冇參加過， 係啊，佢你明唔明？ 佢 唔會俾三個鐘，佢做生意㗎嘛。嗱，佢就喺嗰個 即係你要 book 佢啦。 book 咗 幾點鐘啦？邊日啦？ 係啦， 跟住咧， 佢只係將佢嗰快餐店嘅某一個 corner 咧劃咗，間咗。 同一時去做生意嘅， 係啦， 佢 出邊仲有位係做生意，佢唔會俾曬成個場你，除非你真係好多人，同埋你好有錢買，即係租曬啦咁樣。我哋都唔會啦，因為都唔預咗好多人嚟啦咁樣。好啦，咁於是咧 book 咗 corner 位，咁可能住你一個鐘咁上下啦，個零鐘咁樣啦。我唔係好 excited 嘅，都好多年之前。 係咪食佢哋快餐店啲嘢啊？ 當然係啦，當然係啦，一 有個姐姐同你玩嘅， 係啦，有個姐姐同你玩啲。普普通通啲遊戲咯，我唔記得啦嚇。點知咧，我一 check 冇人嚟 嚇，因為全部都去曬另外嗰邊。 係嚇，因為撞咗另一個小朋友，同埋嗰個小朋友早過我 invite 嗰啲人，咁於是個個就 咁嗰個小朋友有冇邀請你噶？ 哎，我真系唔記得。 如果邀請你一齊， 我嗰次係真係做得唔係幾好，即係我有少少後知後覺嘅，即係呢樣嘢。我諗。就算 apply 去大人嘅 party 都系，你要一早你 make sure 有人嚟，你唔好傻下傻谂住人哋一定嚟。如果你个个都唔嚟咧，其实你作为主人家咧，你系唔知点。 有啲嘅做法咧，就 系 你会先， 你会先 send 个 invitation 俾对方， 问佢， 跟住嘅就系冇错，你要等佢哋回复咗，你有一个限定嘅时间嘅就回复咗之后嘅咧，你先至去决定去 book 几多嘢。 嗯， 你等于你好似请人哋去饮都系噶，有好多嘅就系你要咩噶嘛，你要回 同埋因为你答咗，因为你 book 嘅时候咧，个快餐店要问你几多个人，佢预咗你嘅消费， 咪系咯， 几多客几多客咩嘢噶嘛， 等于你摆酒一样啫嘛。 好啦，咁于是点算咧？第一。即系小朋友好冇瘾啦，系咪先？ 梗系啦，唔开心啊！ 望住晒啲波波啊，望住晒咁几时开始啊？梁生咁啊，咁样 吓，去到咁嘅地步， 系啊， 即系你已经到咗，去到间快餐店先至发觉冇人嚟， 系啊 ，no daddy， 呢个唔可以发生嘅 daddy， 系啦， 我 都你即系 今时今日，我都仲内疚紧噶，咁我仲记得我即刻打俾嗰啲表兄弟姊妹咧，咁佢有表兄弟姊妹嘅。快啲嚟，快啲嚟，快啲嚟！好彩佢哋咧就 临紧， 系啦，啲表兄弟姊妹咧就搭的士咁嘅咁嚟，但系都系比较冷落啲咯，即系有嘅，但系就不至于零人，但系就系比较冷落啲。 但系佢熟嗰啲小朋友仔都冇过喺度， 有一个好似唔知一个半个，有嘅，即系唔系好多咯，系啊。但系呢啲 party， 你梗系希望一班人咁样坐下玩啊，即 系交换礼物啊， 先开心。嗰次系我一条失败嘅，作为爹哋好失败嘅一个。arrangement 呢个我同意， uh-huh. 我咁多年都仲系耿耿于怀。 即系呢个就系你觉得好扫兴嘅，就系、是、自己 绝对扫兴。 约错人， 对大人嚟讲，你搞个 party 啊，冇人嚟啊嘛， 得阿马小强嚟，唔、 uh-huh. 应该攞你做嚟咩？你话针对你， 唔系随便，佢今日冇 所谓， 冇 得一 个客，刺激佢， 得一个客人嚟，其他九个冇，你有冇人啊？ 冇人， 就算嗰个同你推心置腹，好多好倾嘅，你都会觉得喂，咁嗰九个去边啊？你都会觉得唔舒服啦，即系咁，系咪？ 会啊会啊 会 啊，系啊！我最经典就系打麻雀，有只老鼠喺屋企嗰度走嚟走去。 点解你屋企啊？ 系啊， 你讲过啦，你嗰老鼠。 我唔系最衰咧，就系咧，即系二对二啦，即系一 pair 人对另一 pair 人啦。 嗯， 嗰阵时已经好晏噶啦，十一点几噶啦。 夜晚 十一点几噶啦。啊，有一个突然间喺度尖叫，啊有老鼠啊！我覺得哇！你喺度整蠱做怪，屋企點可能有老鼠啊？即係住嗰啲啊！ 即係你覺得嗌嗰個整蠱做怪， 係 你屋企，係 啊！ 但係喺佢嗌之前，你屋企從來冇出現過咩？ 沒有，即係乾淨嘅，即係你正路唔會有老鼠啊嘛！你唔好懷疑我， 我有懷疑佢咩？ 唔緊要，佢乜嘢都覺得係嘅，佢有幻覺啊！你唔好，佢有幻聽同幻覺。你 唔好嘅老鼠咧， 我咩都冇做過， 怪佢冇怪佢， 我連眼眉都冇戚過， 我同佢爭辯， 眉都冇戚过，个鼻都冇喐过， 有得佢，好继续。 我十一点几啦，我话好攰啦，走啦。跟住嗰两个唔肯走， 你嗌走，因为系人哋屋企定你屋企啊？ 我屋企。 咁点解嗌走嘅？先你话我嗌走嘅，佢自己屋企点解你嗌走嘅？ 唔系我意思系打完啦，不如走啦，你哋，我好攰啊。佢话唔得，输紧。再打， 好怕呢啲人。 我真系觉得好怕。 咁如果系咁，你一路输，你咪打到天光，你都唔走噶啦。 总之打到赢为止咯。打三日三夜， 我推翻啲筹码俾佢。 好贱，俾翻钱你啊！ 俾翻钱你，唔该你。 跟住佢仲话：，我话喂，咁你突然间佢又喺度尖叫，又话有老鼠。 女仔嚟噶嘛？ 女仔， 不过男仔都怕。如果系咁， 我都惊啊，大佬。但系我直觉上冇可能有老鼠。我觉得你喺度古灵精怪。 佢点会做呢啲嘢啫？ 我唔知啊。即系跟住咧，嗰个开始惊咯，即系大家讲下，哇，真系唔系，我见到啊，好大只下，我有几大啊，哇，成两三寸啊，我唔系好大嘢， 其实两三寸真系唔系好大， 系啊，跟住佢就开始缩起只脚打，跟住我，喂，佢缩我都缩啦，结果 你唔信， 到嗰个环境你就会信噶啦，跟住四个都缩起， 咁仲系唔肯收台， 系啦，然后去到三点几。另一个都话真系见到有只老鼠，灰灰地、浅灰色嘅，哇！ 唔通白老鼠咩？马生 即系唔系黑掹掹啊，黑色嗰种我又好惊啦。总之就系一只嗰啲真系嗰种 老鼠啦，有老鼠啦，大家都见到啦。 跟住大家都见到啦，跟住咧，原来三点几，佢哋算啦，走啦。我话你走啦，你不如帮我捉埋只老鼠。 因为赢钱啊嘛， 佢要帮你捉老鼠。佢系捉鼠组嘅咩？ 唔系， 佢无端 端点？但系喂，你四个人喺度系咪即系绑走捉只老鼠，或者赶佢走会？你哋会唔会啊？ 唔会， 我都唔会， 梗唔会咯。 你屋企个老鼠 系啊， 真系你，佢系你屋企个老婆好恶。喂，你我教下佢都咁啊？ 系啊，你系咪咁嘅意思啊？我屋企好多嘢食啊，你帮我食咁啲啊？咁 我依系讲老鼠 台啊，唔该污糟。 系咪？帮我洗洗地啊！唔该。 但系大家 周围真系咁， 大家都惊、 啊。大家都惊系你屋企嚟噶嘛？ 系啊，你咁你帮下手都唔得啊！ 咪有专人负责嘅。如果你真系好惊，你 唔系自己捉到嘅。 如果你唔想，你咪打俾嗰啲唔知咩咩 灭鼠组啊，总 有啲人嘅、 啊。跟住呢件事，佢哋走咗嚟，诶，真系有老鼠啊！跟住咧，另一个嘅逼迫我啦，快啲即系搵只老鼠出嚟啊！如果唔系今晚唔好瞓啊！ 系 咁啊！抄啦，其實我真係好驚，好驚。我開住個大門，嗯、即係希望佢趕佢走啊嘛。跟、 嗯、 住，喂，睇住佢匿咗喺沙發底喎。跟住佢話：嗱，攞住個掃把，長掃把，佢一拉開，你就懟佢出去。 嗯， 一、二、三，拉開。哇！嗰啲老鼠咧，我懟個掃把咧，佢向上跳啊，跳得好高啊！一跳，跟住咧佢就话：嗱，你快啲攞个梳化夹住佢，夹死佢为止。 咁容易咩？ 我好惊，我真系好惊。到最后，我梗系扎扎地地啦，然后佢唔知道走咗去边。 佢、冇出去， 冇。 咁其实佢只系匿喺另一个地方，佢冇走到。 然后咧，遇事者咧，每一晚咧，佢十一点咧都系 吱吱叫， 某一个房间走出嚟，企喺度， 同 我哋打招呼，跟住嘈又去咗第二。 咁几好啊！ 系啊， 都一家 人，佢冇乜伤害你啊，系咪先？ 系 啊。 然后我好似你话斋， 少少嘢啫， 系啊， 系啊。咁啊，你跟住我忍唔住打去松鼠组，真系好似你话斋，真系松鼠组。跟住又，我以為 松鼠組，你咪打錯另外一組， 係 松鼠係另外一 樹上面嗰啲， 即係捉老鼠 嗰啲唔捉喎， 松鼠 松鼠都捉。 馬生，你係咪無聊得滯啊？松鼠都捉， 定係松鼠狗都捉？ 貴婦狗捉唔捉啊？ 北京狗咧， 哈巴狗咧。藏獒捉唔捉啊？ 我以为好先进嗰啲队伍咯，点知系三个师奶上嚟？ 佢哋系咩啊？坊间嘅机构定系政府嗰啲？ 政府嗰啲啊？ 咁你唔好咁样用啲贬斥人哋啦，女性 咁话 人，女性都有女性嘅能力噶嘛？咩师奶啫？好多你啲 fans 都系师奶嚟嘅，你知唔知道？ 对唔住， 你唔可以咁样讲嘢，系咪啊？ 我收翻， 我绝对尊重每一种性别， 我都觉得系。 我知道你 尊重。你睇佢个样，以为系咁咋？ 系啊， 可能佢已经有成六十年嘅面书经验噶啦。 嗱，你个三个嚟到咧，咁行下行下，装下装下，跟住佢话嗱呢啲。咁窿咧，铅笔咁细个窿咧，啲老鼠都捐到啊！我话 我唔使知啲嘢，你快啲做。 系啊， 你话俾我听做乜啫？ 系啊， 如果又唔系上呢个生物堂，你讲俾我听做乜啫？ 佢讲咗好多嘢，然后最后我终于忍唔住啦，有一日就系买两块。 有一日咁嗰日点啊？ 佢睇完佢走啦。 哦，佢冇帮你捉到， 冇捉到啊！ 你听点解会有老鼠？ 嗱，呢个窿啊，你封住佢啦，抹抹抹。 佢唔做嘢嘅咩？净系咁样嘅啫咩？ 上嚟睇嘅咋？ 嗯。 上嚟睇噶咋？ 你咪打错电话啊？ 唔系， 一定系 你 拨 咗啲色情版啊嘛？你打咗啲咩电话？点解净系望下嘅啫咩？ 净系望下啫。 我都以为佢会帮手。 冇啊，冇啊，真系冇。 我本来仲想问收唔收钱添，即系 收钱。佢上嚟睇， 即系俾意见啫。 系啦，就话嗱，你都几干净啊，你屋企照计冇理由老鼠喎。但其中一位专业嘅女士咧就话，闻到你屋企系有啲味， 有啲老鼠屎味， 老鼠味 有味噶， 有噶老鼠屎系有味噶， 系啊，佢真系 你又知嘅？ 我知，因为其实诶嗰阵时候， 你屋企有过咩？ 我屋企冇，但系诶啲吉嘅屋啊，即系已经好耐都冇人去过嘅屋，咁你就话其实好多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佢里面有啲咩嘢，即系松鼠啊，咩唔系松鼠啊，即系唔系讲紧嗰只啦，咁就话即系嗰啲虫啊、老鼠啊、曱甴啊咩咁样啊，曱甴都有味噶，系啊，就会有唔同嘅味道嘅话咧，咁你就知道，你小心啲啦，即系呢一间屋会有呢啲咁嘅。 其实你将我哋今日话题完全扭转咗， 完全系嘅， 完全 唔紧要，佢唔系第一日噶啦。 我只系讲我有 转咗 话 题，系假如你屋企发现老鼠，点啊？ 唔系最衰嘅， 不如我嚟讲系，如果你屋企有老鼠，你个点做？ 我哋改， 好咗，马上改咗佢。反正佢讲嘅嘢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哋叫狗唔搭八，俗称狗唔搭八。好嘛，改咗佢啦，不如啲听众哇啦，搞错写成招，你改话题。关事啊，大佬！ 其实我头先一路听，我都已经想讲呢个叫同我哋今日讲嘅话题有咩关系啊？ 街坊都唔使再播。 莫难受，以长记签咒，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发烦忧。如 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落叶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错，有冇谂过我仲系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冇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戒烟，我深信只要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你抱紧你，在没后路放弃永远喜欢你，再注入更多心机， 我哋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骚好欢喜。 知唔知点解我突然播呢只歌啊？ 系点解咧？ 因为胡春泽啊绝冇心病啊，所以头先咧你唔好介意我，你九唔搭八。不过咧 我真系觉得嗰个话题咧系完全咧。天与地啊，吓扭转咗，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系啦、嗯 啊，所以我就即系俾一只歌你提你咁 样。哦 ，OK， 即系我惊你又话我今日个力量值到一天。 唔系，你夹硬嚟讲话都得嘅，即系佢话咧，点解会有时嘅就系、是、你会觉得扫兴咧，就系、是、会有啲动物啊，有啲动物啊突然之间出现，咁就会令到你原先啊开心咁样喺度打麻雀，咁但系就变到就系咁变到咁样咯，咁样。 喂，唔该晒， 唔使唔该。 你阵间俾攞个饭盒。 其实我好辛苦。 知道呢个老鼠最后嘅下落咧，揾次你再讲。 佢讲过噶啦， 我知道，即系有啲人可能冇听过啊嘛。 好，一阵间翻嚟嘅话，我会讲下嘅。咁啊，就试过我自己喺屋企嗰度咧，就搞咗有一个 party 啦。到最终嘅时候咧，就会系搞到大家都好唔开心嘅。我觉得其实有时扫兴嘅就系啲人咧乱咁带啲唔识嘅人嚟 啊，最憎啊， 系啊，系啊，系 最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知道市民喺政府推行零加三措施之后变得更开心，理解市民想进一步放宽，但希望能够有序以及按情况 逐步令香港与世界接轨联通逐步开放，重新已经清晰讲明自己的方向目标。对于几时可以推行入境检疫零加零，李家超说，自从零加三措施推出之后，输入个案占确诊个案比率由 2.7% 升至现时的 5%。他又提到重症个案上星期比对上一星期平均上升 28%， 死亡人数亦升了两成，传播率亦都由之前的一以下上升到现时的 1.3。 他希望能够控制疫情数字，做到稳打稳扎，有序以及按情况逐步令香港与世界联通，按整体情况决定怎样进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期望相关立法建议能够处理不同情况。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时候提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特区政府几时就二十三条立法？李家超回应说，早前曾经就二十三条立法的建议作出回应，认为应该要有全面研究，确保有关法例可以在现时多变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底下处理不同情况，而无需多作改动。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梁国雄等八个工党以及社民联成员，前年五一劳动节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设立失业援助金。去年被裁定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罪成，被判入狱14日，缓刑18个月。八个人不服定罪同刑罚，提出上诉，高等法院颁下判词，驳回上诉申请，维持原判。法官指出，八名上诉人冇合理辩解参与受禁群组聚集，认同控方喺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所有嘅罪行元素，重申呢件案件嘅规例合宪。執法行動和定罪裁決符合相稱性，各人的定罪有充分證據支持，認為裁判官在事實和法律上的裁定都是穩妥，因此駁回八個人的定罪上訴。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9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08宗確診和587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確診個案當中，山西46宗，廣東36宗，內蒙古17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中，新疆133宗，廣東61宗，湖南43宗。內地累計超過256,000人確診，5,226人死亡，246,000多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在上午9点半至10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青州以及昂坪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6、62以及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8、84以及75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今晚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7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4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 恒生中国企业57.48升4.8，腾讯控股251.6升4.4，盈富基金17.37升1.3，比亚迪股份204.2升11.2，美团151.9升2.2，安踏体育77.5跌4.25，李宁53.8跌1.75，阿里巴巴75.0啱啱跳咗75.1，系升0.9。药明生物48.7跌1.45，南方恒生科技3.22-4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92，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2，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135，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兑美元0.62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60点，升284点。港金报15,44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83美元，卖出1,6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香港高尔夫球会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龙富路去翻龙门路方向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噶，就系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龙门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咁另外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喺观塘嘅骏业里，咁而家骏业里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九龙城嘅牙前朗道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啦，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啊一带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根熙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嘅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系佢担心个仔吴家俊喺屋企冇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系咁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喺屋企被监控嘅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港台电视31。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 日我哋讨论嘅系 喺屋企度搞 party 或者去人哋嘅 party、嗯、最扫兴嘅系乜嘢事咧、嗯？我哋使唔使要 share 下我哋啲啊喺社交媒体嗰度 好多好多 吓？ 咁、啊嗯、有个朋友咧，佢就系、是、我读翻先吓。 好， 成班人喺屋企食饭，饮饮食食啦，好开心。点知其中一个饮大咗咧，抄翻以前啲嘢数另外一个朋友，你啊上次啊无端端整一个， 你移开只手指，唔该， 冇啊，抄开个话题啊。 呢啲真系何必咧？吓，即系最憎啲人饮醉酒。 尴尬，但第日咧佢完全冇印象。诶，你琴日咁样样系咩？我唔记得咁样。 饮醉酒嘛， 系啦，佢唔记得咗吓， 即系唔使负责任啊。 另外咧就系有最唔中意咧啲朋友咧食完晒啦，啲好眼瞓啊，都唔肯走。即系我啲执晒台上面嘅食，佢都唔醒目。 系 咪要我讲到？喂，你哋应该走啦。咁样啦吓， 我唔理噶，我而家系会直接入房瞓。 熄灯啊！ 我直接入房瞓咯，我同佢哋讲嘅啫，诶、哎，你哋慢慢玩，我听日我要早起身， 啊、 跟住我就 好 我入房瞓、 啊， 你哋照喺度玩，但系真系会继续照喺度玩嘅，系 啊, 啊， 但系细声啲，系啊，真系好熟，好 friend。 另外咧就有个朋友咧，佢话咧有啲人嚟到咧，以为大家熟到可以无端端开你唱机，开你雪柜，开你柜桶啊。搞你啲嘢啊咁樣、啊、嗯，其實都係嘅。如果有啲朋友嚟到你屋企咧，話我咪睇下你間房啊，你會點？ 唔得， 房唔 房唔得， 真係會有人咁嘅。 梗係啦， 我想睇下你間房， 參觀 房唔得， 參觀下都唔得， 梗唔可以啦。 你係咪答佢唔得啊咁？我咪參觀下咁，你 唔 係 好方便咯、 啊 嗯？我唔會， 一張牀啫嘛。 我唔會。 O K， 係啦。咁另外啊，阿德哥就話啦，屋企搞大食會咧，有個人不停話：，呢樣唔好食啊，呢啲啲熱氣啊，呢樣唔好食啊，咁樣搞到大家咧覺得 唔使理佢咯。 係啊，點解唔食得啫？咁樣。另外咧 ，Rovina 就話冇水冇電啊，試過突然之間，亦都有人話咧，最衰就係約咗啲人啊，放飛機唔嚟、 啊。系啊系 啊, 啊，你买咗好多嘢、啊，跟住啲人 慢慢食咯， 食 三日， 食咗食咗一个礼拜、嗯。 另外有一位朋友 Florence 话咧，玩玩下咧，忽然有对夫妻咧嗌交。 我都試過， 我夫妻嗌交，你哋又冤又唔係， 我啲鬧交， 冤又唔係， 係啊， 越嘈 越, 跟住有一個走咗， 係啊， 跟住另外一個留低喺度喊，我都試過。 男嘅留喺度喊， 我即刻打电话俾走咗嗰个，我话你快啲过嚟搞翻掂佢啊！佢而家喺呢度喺度狂喊，我哋点啊？你话我哋点啊？ 关我哋咩 事？ 关我哋咩事啊？ 你哋两个闹交，系咪个烂摊子你留低喺度？ 好笑， 好笑！嗱，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好扫兴嘅咧，就系无端端会带一啲你唔识嘅人嚟。咁、嗯、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我嗰次系比较纠结嘅。试完嘅就系、是、我哋成班人咧嚟我屋企度烧嘢食啦。咁我喺个天台嗰度已经搞掂好晒。嗱，咁我啲人脚。是似啲咩咧？多數都係啲 couple 嚟嘅， 係 一係就一對嘅係男女朋友，一係咧就係嗰啲結咗婚嘅。咁、嗯、所以咧其實有好多都係男啊女啊啲阿嫂啊，係、嗯、咪大家都好熟噶啦， 一 pair pair 啦。 咁咧就係其中有一個嘅話咧，佢就單身一個男仔嚟嘅，佢係我嘅男朋友嘅朋友。 嗯、 OK， 咁佢嚟咗，咁跟住當然大家都會其實冇嘢噶。佢、 嗯、 突然間喺11:00嘅時候同我哋講話啊，我有一個女性嘅朋友，佢、嗯。讲佢女性嘅朋友，佢而家收工啦，佢有兴趣嚟，你哋介唔介意啊？ 咁、嗯、都礼貌啊， 都好礼貌系咪？咁我哋就觉得佢就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如果你咪叫佢嚟咯，咁但我就话点解叫做女性嘅朋友咧？佢就系话我好中意呢个女仔， 但佢未必 冇错。但系呢个女仔咧好奇怪，好多男性嘅朋友嘅。咁、我哋就话如果系咁样， 你自己谂清楚啦。 咁我就话即系如果系咁咪嗌佢嚟咯，咪大家一齐烧嘢食嘅话，好可能帮到你咧，系咪？好啦，咁啊呢个女仔咧。就嚟咗啦！哇，一入到嚟嘅时候，所有嘅阿嫂同埋啲女性朋友都非常之唔开心，因为佢系个小妖精嚟， 性感小背心， 少少嗰啲。 系啦，其实我哋去烧得嘢食嘅话，都已经系冬天噶啦，系啦，冻噶啦。但系嘅就 系 你见到佢，佢可以小步嘅地方，佢全部都小步，同埋嘅就系化到个造型咁样嚟啦。 可能你嘅男性朋友就系中意咁啊， 佢就 系 中意呢一只，呢个都唔紧要。咁但系问题系佢嚟到之后嘅话咧，我都发觉嘅就系、是、佢。佢系咁样嘅，咁妖艳嘅都冇所谓、嗯，但系问题系嘅就佢好似一个公主咁啊，佢即系一嚟到嘅时候系啦，就你见到嘅就系我个朋友个朋友，佢系好似当佢系公主咁啊，食乜嘢啊，饮乜嘢啊，嚟嚟嚟坐呢一度，系啊，整啲咩啊，喂， 我帮你加，我帮你加， 系啦，咁你就会觉得佢好唔舒服，即系你系摆到明呢一个男仔就 系 一个兵啦， 兵 系，佢又要放咗工系嘛，话我做完嘢啊，咁样嚟到就哦，有呢、這个。嗯，你帮我开， 汽水仲开啊！你知边只啦？跟住咧就谂，啊呢、這个我唔食嘅，多谢。 哎呀，窿得滞啦！ 系啊，咁我坐喺度嗰啲就 食咁窿。 全程咧就系唔系同我哋你嗱，我亦都发觉有啲咁样嘅情况嘅，就系、是、嗱，我哋以前咧即系出嚟玩嘅呢一班咧、嗯，我哋会尽量令到当时嘅气氛大家都系舒服嘅。咁、嗯、或者系有啲嘅唔识嘅人都好嘅话，我哋都会同佢倾下偈啊， 招呼啊。 全程就只系坐喺度，我好似我我一个公主嚟 嘅，系啊，唔好撩我， 冇话即系同我哋倾下偈啊，或者系同我哋有啲咩嘅话题啊，咁、嗯、样好啦，咁我哋咪会好尴尬， 好似当二人世界咁，即系当搭咗台得佢两个咁。 你可以咁讲、嗯，你可以咁讲，跟住两个就喺嗰边嗰度卿卿我我啊、嗯，总之个男仔咧就哇通屋走嚟走去，仲要帮佢攞嘢啊，啊俾纸巾佢啊，啊开汽水啊，各样嘢，啊我哋真系得。睇唔過眼啊！咁同埋就我哋會尷尬在於乜嘢呢，就係、是、原本係一班好熟嘅人， 俾你搞到個氣氛怪咗。 係咪我哋講嘅嘢，又或者係即係你可以好開放，你可以講乜嘢都得、嗯。但係就有一個你唔熟嘅人，仲要就係見到嘅就係另外嗰個人嘅就係全程就係服侍佢， 迷迷痴痴啦已經。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點咧？我哋講嘅話題應該講啲乜嘢咧？我哋要嘗試去迎合佢啦、嗯。即係你做乜嘢㗎？我哋大家可以傾下有關於佢嘅嘢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佢有啲答一句唔答一句，又想講又唔想講咁，所以你就覺得、嗯、 算啦， 係啦，令到大家嗰個尷尬氣氛、嗯、都唔知點算好。係啊，咁跟住就開始聽到就係有一對 couple 就話：不如我哋走啦。 嚇、嗯， 佢、啊、覺得好嚇， 唔舒服， 唔好玩啦，已經最好，咁咪走啦。咁樣咁就開始散咯。但佢哋两个唔走喎、 啊，有啊， 继续喺度， 梗系啦，二人世界啊， 可能佢仲开心， 啊、 走紧啲佢仲开心。 有冇佢有冇叫你逼、啊、你哋攰嘅 你 翻去瞓啲， 俾翻个场我，俾个场我， 有冇走啊？ 跟住我哋有啲嘅就开始话，哦系啦，咁如果系我哋都食得饱噶啦，你哋随便啦，咁到最终佢净系剩翻我哋两个喺楼上，我 都唔知几开心， 咁笑，我哋就落咗去下边嗰一层嗰度，我哋就自己下边 度饮嘢，唔系好识谂人哋， 系啊， 即系唔系好识 consider。 咁嘅女仔嚟做乜嘢咧？嚇、嗯啊，即係佢已經煞有介事嘅咧。嚟到嘅時候，哇，啲衫著到咁樣，你已經哇，好掃興、啊。 你冇咁講，那個男仔好中意佢啲咁嘅打扮。 我係覺得係嘅、啊，即係佢好 proud of 我可以帶咗一個小妖精嚟、嗯。但係問題係佢冇諗過嘅就係在現場嘅嗰把阿嫂啊，大家呢一班人佢哋有啲咩感受？同埋、 嗯、 真係會有嘅，尤其是係女人啊，即 係 覺得就你無端端你帶只妖精嚟做乜嘢？ 就一個老公又喺度望下望下喎，幾尷尬啊！ 冇錯。系啊，呢个就我觉得好扫兴嘅嘢啦。 你管哦，喂，嗱，我哋好快听少少街坊先吓。我哋阿小陈啊，小陈今日讲咩啊？ 嚟， 约朋友嚟屋企玩最扫兴系乜嘢咧？梗系其中一个无端端饮醉酒，系得一个。如果你话全部饮醉咧，冇问题嘅，因为个个都唔知发生咩事。得一個飲醉咧就最大件事，通常飲醉嗰個咧，跟住就會喊啊，係唔知點解嘅喎，係咪喊乜嘢咧？飲醉唔一定係喊咁啊，可以係笑噶嘛。但係你睇下坊間好多人飲醉咧，都係喊嘅。如果係咁辛苦，咁你不如唔好飲醉，你唔飲醉咪唔會喊咯。跟住你又要照顧佢，咁你所有人咧就掃曬所有人嘅雅興啊。所以到而家為止咧，最好就係咩啊？唔好招呼人嚟自己屋企。如果係招呼人嚟咧，飲牛奶或者飲果汁啊。 饮牛奶或者饮果汁都系、哎， 一定冇朋友啦咁。 边个得闲嚟你屋企饮牛奶同饮果汁咧？ 唔系，但真系喊咧，呢家嘢好麻烦。 喊就唔好啦， 唔知点安慰你嗬？ 系啊， 唔知因为咩事？ 同埋你好地地，你去人哋屋企，你喊嚟做乜鬼？明嘅，即系有时好可能就有啲心事，嗌你嚟食餐饭系。 好啦，另外我哋有陈太。 约朋友咧，有阵时最扫兴咧系，如果你约咗一班好熟嘅朋友，即系全部咧都系即系识咗几廿年咁，诶咩都敢讲，诶咩都敢玩嘅时候咧，咁你好期待啦。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可能其中一个朋友咧带咗个新嘅女朋友嚟啊，或者带咗个新嘅男朋友嚟，或者带咗个阿妈嚟啊咁样咧，咁咧你就会觉得我自己。我自己就會覺得好掃興嘅，因為咧你無端端多咗個陌生人喺度啦，咁佢咧就會喺嗰個男女朋友面前咧，即係就會表現得同平時一大班朋友嗰個態度係好唔同嘅，可能突然之間正經咗好多啊，又成日要照顧住隔離嗰個啊，咁即係變咗咧，有啲嘢你又唔敢講啊，咁所以咧，我最怕咧就係即係呢啲突發性咧，突然之間帶咗個新朋友嚟咁或者。 即有阵时唔系男女朋友噶，可能咧诶，哎呀咁啱咧，之前又同边个朋友一齐咁样，嗌埋佢嚟啦，然后新介绍咁样咧，我就好怕呢啲情况嘅。 嗯， 我都唔中意啦，系啊，完全同意啊 ，A 流讲嘅嘢。 其实咧，基本上咧，我自己咧就比较怕同一啲唔识嘅人咧去 gathering 嘅， 系咪？ 即如果在场。基本上冇一個人識，可能淨係譬如有十個人，我淨係識其中一個咧，我都會覺得有少少，我盡量低調啲，我唔係好出聲。 唔 係，我個人性格。 你唔好突然之間加一個咁嘅人落嚟，譬如好似頭先咁樣嘅情況，我有諗過，我就話如果約早，如果一早你話咗俾我聽嘅就係佢會嚟嘅，唔係話突然之間你十一點零鐘嘅時候你就話啊佢收工啦，佢而家過嚟。係。咁嘅話，我覺得可能 好冇心理準備啊。 係啊，因為又或者嘅就係如果係名正言順，佢已經係你嘅女朋友嘅，或者我都仲會。舒服啲，因为我哋唔舒服在于嘅就系，其实 Ada 有提醒咗我哋一样嘢嘅就系，佢平时唔系咁噶，即系呢个男仔唔系咁噶，但系自从呢个小妖即刻出现咗之后， 即刻变咗一个兵仔，变咗个兵仔， 咩事啊？咁样就好戥佢唔抵咯， 系啦， 即系你摆到明呢一个女仔，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可能系仲有几坛嘢佢可以去噶，即系嗰只嚟噶咯。 另外 Angel 佢话咧，细个时候咧有个伯娘啊，啲长辈最中意咧喺家庭聚会生事啊，次次都嗌交。次次都不歡而散，系啦，咁啊好多嘅。我覺得我阿爸以前咧，我唔知道會唔會令到人哋唔舒服咧。佢我契娘屋企，佢次次佢都醉喎，即係飲醉酒。因為阿契娘係好開懷嗰啲咧，好中意招呼人飲酒嗰啲。 但我又覺得佢會唔會特別放鬆啊？ 特別放鬆嘅， 所以佢特別放鬆啊！嗰日佢會飲醉酒咯。 咁我阿契娘又好識做嘅。嗰陣時我細個咧，我唔知道飲醉酒咁點算啊？唔走得住咯，因為佢醉到係啊，醉到我哋坐喺度等 啊，抬 唔到啊，坐喺度等啊。咁跟住阿契娘就會倒杯嗰啲鮮榨嘅蘋果汁，佢話可以解酒喎。即係你咪我仲記得，咁變咗阿爸飲完之後，隔得個零兩個鐘咁好啲咯，行啦行啦， 我都試過。 作為細路仔有時 幾好笑，好無奈啊， 係咪？ 係啊， 係啊，唔關你事噶嘛。 有罪啦，有罪！ 我有試過有個朋友嘅就永遠嚟親我屋企嘅話咧，都係飲醉酒嘅。 嗯、 到最後尾嘅時候咧，都係咧醉到嘅就是，喂，你起身啦！ 咁點啊？ 咁佢就喺我瞓咯。 哦， 係每 一 次，即 係預咗噶啦，次次都。 系啊，系每一次。 佢有冇胡言乱语先？ 佢试过有一次，觉得最好笑嘅系乜嘢咧？就系佢食下嘢，饮醉，饮到已经真系好醉。入咗个厕所之后咧，跟住我哋就发觉佢系 冇出嚟， 七个字都未出嚟。 系啊，以为 我 晕咗。 系啊，咁我就开头以为做咩事啦，敲门啦，佢识应你嘅喎，佢冇嘢。佢就识你两字冇嘢。咁你既然话得俾我听，你冇嘢，咁我就当你冇嘢啦。再如是者，去到九个字啦，我就话唔得啦，跟住我就再敲门，佢话唔好意思，我呢边瞓着咗， 一定啦，一定真系会啊， 一定系啊，揽住个厕所瞓咯。 我话唔使咁样，我话你有冇事？如果系嘅话，你就出 嚟， 系啦，你出嚟就喺我间房度瞓。咁跟住到最后尾嗰时，佢真系出咗嚟之后，入我间房度瞓到第二日，就瞓到听朝。 不过饮醉酒系好容易，瞓咗都唔知嘅。 系啊， 饮醉酒嘅人瞓咗都唔知。 我知啊，我系惊咧喺个厕所嗰度你会冷亲咋。 同埋可能一瞓。我撞你撞到个头， 撞亲咋， 咁啊傻傻地噶啦， 系啊， 松鼠同老鼠分唔到噶啦， 系啊，我都系咁话，嗯，你又系， 你话几扫兴啊？ 你做乜嘢无端端又翻兜啲？ 几扫兴啊？所以咧，某人咧圈住，我唔会请佢。 谢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做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 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兴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分。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变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寻觅要早，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其数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莫浩然成为水上安全见习员之前，竟然用呢两个字形容自己啊！ 当时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废青咁形容啊，即系成日喺拖楼梯打下牌啊，边青嚟啊！ 想知贤仔点样脱胎换骨，揾到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与你展翅飞翔。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答应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风骚快活嚟到呢个十二点前嘅一分钟啦，咁啊一阵间咧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就有 floating class 漂流教室， 系 今日 要 讲啲乜嘢？ 话俾大家听，明镜高原同埋破镜重圆，个镜字一样之外，仲有咩相同同埋唔相同嘅地方咧？ 明镜高原同破镜重圆有咩相同啊？ 同埋唔相同 嘅。明鏡高原係咪係嗰啲 官嗰啲？ 係 啊係啊，審案 係啊係啊，喺上面嗰度。 破鏡重圓就夫妻啦，嚇、分開又再喺埋一齊啦。OK， 家事法庭咪兩樣都掛曬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都可以咁講。係咪啊？清官難審家庭事啦。 好， 咁啊唔審咯。 咁咪留意住咯噃。好，先喺十二點新聞報告翻嚟繼續我哋節目。 何柏良強調，加強疫苗接種先至有足夠底氣。過度防疫的代價很大，有如橡筋拉得太緊，不斷要求市民防疫是行不通。 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俄罗斯叶伊斯克市坠毁，增至最少13人死亡，包括3个儿童，另外19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说战机在叶伊斯克市失事，坠毁在一处民居并引发大火，蔓延至旁边一座九层高住宅，大火其后被扑灭。救援消防人员逐层展开搜索，附近一间中学的师生要疏散。当局说战机从南部军区军用机场起飞，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期间爬升时候失事，两个机师成功紧急跳伞逃生。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即在北纬18.1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过去数小时，纳沙继续远离广东沿岸，但在东北季候风和纳沙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随着纳沙进一步远离，香港将主要受到东北季候风的支配。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3至5点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昂坪以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55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1、73和61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今晚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明日有几阵雨，早上仍然较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3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52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57.72升7.2，腾讯控股252.4升5.2，盈富基金17.44升2毫。比亚迪股份205元升12元，美团152.8升3.1，安踏体育77.45跌4.3，李宁53.9跌1.65，阿里巴巴75.6升2.4，药明生物48.85跌0.3，南方恒生科技3.24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28，瑞士法郎7.897，澳元4.953，加元5.733，新西兰元4.457，欧元7.728，每百日元对港元5.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34点，升359点。港金报15,44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59美元，卖出16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冇车龙啦，咁但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加士居道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 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碧街对出。在新界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一段挤塞，咁就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出。观塘的骏业里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骏业里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着九龙城街市现在快线都是封闭，都是受爆水管影响。葵涌的安捷里近着安捷街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现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系咪真系焗炉用嚟预热嗰啲温度啊？预热即系未熟啦。嗯，系青春啊！ 智商150对170，即系天才遇上天才啦！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细细个成日俾人话谂嘢天马行空，好多时讲嘅嘢都未必有人认真去听、认真去谂。 今次100年青人亲身体验，带住我哋去探索同生活有关嘅各样议题，大声喺镜头前讲出自己嘅想法。 第一集我哋就首先由食讲起，睇下一班小朋友进行识食大挑战。 主持白元浩、林燕玲， 同掌同声。 星期三下昼5:5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喺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喺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Hi。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 早晨。 早晨 天气凉啊，穿多件衫啊，知唔知啊？老师几关心你哋， 我哋都关心你噶，老师。 点解啊？ 冇关我咩？点解？因为你关心我，哋咪关心你咯。 OK， 好，即刻入正题，费事俾人话。 都冇人话佢， 请佢听到啲我哋听唔到嘅嘢。 我都谂，即系好似啲狗咁啊，听到啲吹嗰啲 B B 啲人听唔到。 系冇错，佢听到我哋听唔到嘅嘢。系，佢睇到有只松鼠飞啊飞下，咁啊冇办法啦。 爬咗入屋嚟啊！ 系啊， 好，请讲。 头先我讲过啦，就系明镜高远， 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个镜有乜分别？ 系啦，到底有咩伏笔咧？咁啊，话说若干年前，一个朋友导演嚟嘅，佢揾我，喂，佢话有一单嘢睇我有兴趣，佢话好好玩嘅，又有钱嘅，我乜嘢啊？系话咧有 玩有得有钱嘅话，你一定做啦， 梗系做啦，我冇得玩有钱都做，系啊，两样都冇就唔做。 系啦，咁佢就话咧有一个洋人同一个女仔喺香港结婚，咁啊想搞一坛特色啲嘅婚礼，吓、 嗯 啊、想系有中国特色嘅。 关你咩事啊？吓，点解揾你嘅又 ？Wedding planner， wedding planner， wedding planner 系 唔系？因为佢想系 creative 啲嘅。 咁都唔应该揾你啊？ 咁啱揾到佢啦，唔好咬住佢条尾唔放。 啊，又系嘅。 你 例 如啊， 唔好。我唔好， 饮啱茶嚟而家， 唔使，咩都唔食 个包，倒杯茶食个包， 倒杯茶你饮啊， 唔使，唔好意思，系， 咁就话想搞啲有中国特色嘅婚礼，但系咧又唔想太一般，嗯、即系唔想 好老土咁嗰啲系嘛， 系啊，拜堂嗰啲，跟住我同我导演朋友咧倾下，啊谂到就搞个公堂啊，因为佢。又要找一个证婚人的律师，咁律师都是自己的朋友嚟嘅， 揾、啊、个包青天。 系啊，律师都话：，喂，好玩咁、啊、样。于、啊、是咧，成个概念咧，由嗰个 invitation letter 开始，就系、是、似一个圣旨嚟嘅、嗯，即系卷轴嚟嘅。咁啊，摊开。 但洋人唔会明呢啲嘢噶， 话俾佢听就明噶啦、嗯，因为佢都响国内读过中文嘅，咁啊落翻嚟，咁啊。嗰、那個聖旨我覺得設計得幾靚喎，有仲有個設計師 朋友，即係斷開 咁樣，一邊英文一邊中文， 奉天承運，皇 帝 照約， 係啊，即係玩曬呢啲改曬呢啲字啦，就幾時有個婚禮，咁咧就揾一個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其實唔係嗰啲酒樓嚟嘅，咁、那個地方我覺得幾得意，其實一間廢置嘅學校嚟嘅，咁佢有一個殼喺度，咁我覺得 講得廢置應該都需要清潔一下喎。 我覺得恐怖喺嗰度搞， 即係都唔好講有冇噏味啊！即係首先個 冇噏味，沒有噏味。 廢置咗幾耐啊？ 你哋 concern 嘅嘢都冇問題 ，OK？ 水電煤乜都有，係、okay. 啦、嗯。咁就 你有冇去過廢置嘅大廈？ 有。 我以前試過有一次，對唔住阻你兩位。 唔緊要。 我試過有一次咧。去拍一套戲咧，係去一間廢置嘅，即係成棟都係公屋嚟嘅，係嗰啲公屋 嗰啲好恐怖啊！ 哇，真係每一度都有灰塵同黑味，去洗手間先得人驚啊！你知啲公屋噶啦，行好遠先有。嗰個廁所咧，係你感覺咧，即係拍鬼戲唔使化妝， 一定有鬼啊！ 係啊，即係所以我對廢置呢兩個字咧有啲， 可能佢形容得唔好啫，可能未必係廢置係嘛，即係空置咗喺度嘅一個地方咯。 咁我哋就揾。因为他是导演嚟嘅，就揾人搭咗堂景喺度、嗯，就 是、公 堂咁样嘅。咁嗰个律师咧就坐喺公堂之上， 佢都几重本喎。 系啊， 你搭景嗰度都唔少钱。 系啊系啊，但系报警就可平好贵嘅啫。如果你净系一块单片咁，唔系太贵嘅。咁、 嗯、你就喺嗰度做呢个仪式啫，系嘛？ 仪式同埋请埋啲朋友嚟，有一个 官礼。 官礼，但你就唔系喺嗰度摆酒，哦， 喺度食埋啊， 嗱，因为铺飞就真 系， 系咪 啊？ 即系好啦，若果你话只不过系喺嗰度嘅，就系话整一个地方。大家飲杯嘢嘅，而家都好興嘅，跟住就走噶啦。咁、嗯、都仲 OK 喎，因為鋪飛。 我哋係啊，都會、哦、簡單嘅，全部簡單。另外為咗即係增加嗰、那個即係啲嘉賓嗰個投入感， 嗯、 再 book 埋啲衫喺度，即係 嘉賓都要著古裝衫。 你隨便你 即係啲文旅咁 樣。係啊，你中意著就著，唔著就罷就咁樣樣，冇所謂。 我有啲著，有啲唔著，好奇怪。 掛曬喺度咯，所以掛喺度你。哦即系惊佢哋揾唔到啊嘛，咁有啲 唔系 话 惊唔惊佢揾唔揾到，即系而系你嚟嘅人有啲着有啲唔着，你就会觉得 好、 嗯、怪， 好怪 咯。因为如果你话有一个嘅就主题嘅 party 咁先算啦，系、嗯、全部都要扮噶嘛。 系啊，但系因为嗰啲古装咧，我哋估到系即系包青天嗰啲啊。如果佢哋着住嗰啲古装人嚟咧，又觉得好似好咩咁样嘅，所以我哋就 book 定啲衫。 但 系 你个 theme 系咁啊嘛。 系啊。 咩好咩啊？ 我嘅意思咪就係話嚟嘅人，你哋準備咗啲衫俾佢哋換噶嘛？就係要全部人都要換咯，就唔可以話有一啲嘅就係係啦，平常嘅即係正常我哋呢啲咁樣嘅衫、嗯，但係有啲人會着。 唔可以夾雜啊，好怪！ 即係我嘅意思唔係話佢你佢要佢自己去做啊，你哋有準備噶嘛？ 有準備好曬， 咁就全部都要換咯。 有啲女士咧，佢 set 好個頭好靚咧，佢又唔 即 係 你要尊重埋啲嘉賓。咦，乾唔乾淨㗎？我唔想著 我 咦 咩人？ 我最怕呢啲嘅嗬。有時咧有啲玩有啲唔玩咧，好怪嘅。 因為其實咧已經寫到明嘅啦，歡迎你嚟咁做，你自己有衫都可以咁做。因為我哋已經由個 invitation letter 明啊， 開始已經係即係出曬嚟啦個 feel。 但我哋個 point 就係，如果你唔係全部人著咧，就不如唔好搞。 係啦， 我知啊，都知係啊。咁但係你冇可能 100% 個個都係咁嘅。但係嗰日都 OK 嘅，有九成以上嘅人都著，甚至無我哋請翻嚟嗰個道會嗰啲人咧，都著咗古裝嘅嚇，甚至嗰啲侍應咧戴一個 嗰啲一定要啦， 係啊，好好玩嘅。 如果連嗰啲都唔著，你就唔好搞咯。 係咁咧，同埋咧最。特別咧，我哋嗰個有個攝影師咧，就幫呢對新人咧影咗啲相，好靚，古裝頭、性感身，咁啊影咗啲 古裝頭性感， 係啊， 古裝頭性感身， 係啊， 即係佢件古裝好性感嘅， 係啊， 肚兜嗰啲咁係咪啊？ 係啦，好靚，真係好靚 嘅，即 係 古裝嘅肚兜咯，古裝嘅性感， 同埋咧係即係比較暗啲嘅啲燈，佢啲油畫咁樣樣，好靚嘅，好靚嘅。 咁 你 會唔會根據翻公堂咁樣與户有冇嗰啲？ 會有，咁咧一嚟就升堂，我覺得真係幾好玩嘅，就正分開始先。咁啊當然咧，男家冇人喺度，但系女家佢嘅爸爸妈妈咧就坐响侧边，都俾两张嗰啲凳佢，佢哋都换咗件衫嘅，因为个奶奶着咗一件旗袍，个爸爸就着咗件嗰啲长衫马褂喺度，咁都算系即系有个气氛， 都算系咁咯， 系啊， 因为其实可能你嗰个主题有啲 中国元素， 会唔会系有啲唔系？系佢哋会 concern 嘅，就系生不入官门啊嘛。 其實 你 喺 一個咁樣嘅地方，係啊，我覺得有少少要即係 concern 噶，其實 同埋官門 頭點解要 講 concern 啊嘛？咁我哋咪話其實我 你自己都有講英文啊，同埋官門咧，其實係審一啲案嘛，即係唔方好嘢噶嘛，所以其實咁你會點樣包裝為一個婚禮？ 係啊， 聽住啦，跟住就由正婚開始，嗰個官嗰個台咧上面咪好多一支支嗰啲嘅，即係話 毛 斬啊。斩咁啊，掟支嘢落去。 嗰啲唔系叫笔，叫啲令系嘛？ 系啊，令啊。咁我哋咧就改咗，全部咧就系吻、kiss、嘴、叫，所以其实几好玩嘅。 一掟个嘢落去嘅话，大家就要根据你掟落去嘅嘢做啦。 嗰晚真系玩得好开心。咁啊，预示者完啦。突然间半年之后，我导演朋友打电话嚟，喂，江湖救急。我话乜嘢事啊？你记唔记得上次咧，我哋搞一个古装 婚礼， 澳门嘅婚礼。 我话记得啊。我话唔系嗰对新人咩事啊？出现咩事？我话唔系。佢话咧跟佢有一个僆仔跟佢嗰个咧，自己喺出边就接咗一坛婚礼。啊，唔系婚礼，对唔住，系一对老夫妻金婚 又想搞。 他就攞咗呢条桥去帮人哋搞， 偷咗你哋条桥， 偷咗都唔紧要啦，系。但系点知咧？因为嗰啲小朋友咧，佢卅零岁，佢有啲嘢佢唔系好识，就问咁咧，就问我哋点算？因为咧嗰对老人家咧，佢整咗破镜重圆， 哇，咁大镬， 明镜高圆，佢以为咧破镜重圆咧就系好，佢又想改少少嘢，因为佢唔想好似。执晒我哋啲嘢去就， 但系破镜重圆系好非常之差噶，即系 佢起初以为咧就话啊又一齐啦，好啊，系啊，佢真系有时啲后生人唔知道，咁同埋咧，好似你话斋，佢公堂咧，其实嗰对老夫妻咧已经系好唔中意，但系 批咗先嘅咩？佢 因为系有一个老夫妻有一个嘅仔。就同呢一個 friend, 即係自己出嚟做嘅 friend， 咁就聽咗佢 idea， 哇正喎、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就諗住係咁，又氹下個老人家嘅。點佢哋真係冇諗過，原來佢哋真係唔中意嘅，有啲嘢唔中意。你淨係破鏡重圓咁點搞咧？ 咁啊改咗四個字咯。 破鏡重圓又唔關事嘅，係嗰個人出事啫。 係啊， 但係問題係呢個 theme， 如果嘅就係你去幫佢慶祝嗰兩個人本身都唔中意嘅，我唔會搞咯。 但係冇辦法，因為原來咧搞好曬，佢唔知 佢。只不過係破鏡重圓嗰四個字出事。 仲有其他嘢。 哦。 嗰幾支另嗰幾支嘢咧，佢唔知啊，佢又係揾人做。於是咧，如果人哋做道具咧。 就斬啦，全部攞 去。係啊，道具你話係衙門嘅話，咪就俾呢套嘢你。 唔 係 咯，佢唔知係 一套 跟啲唔跟啲。 係啊，佢冇咁細心同埋冇咁冷靜。 呢啲咪就係你值錢嘅地方咯。 喂，你係咪讚我㗎？呢、這個 係讚你啦，你冇嘢啊嘛。 因為你 我冇嘢， 讚你你都唔識啊。 抄啲唔抄啲咧， 係啊， 真係好大件事。 所以嗱，因為嗰個其實咧係跟我嗰個導演朋友嘅，咁佢話都唔介意佢攞咗啲嘢去啦，冇所謂。即是你找到有人 sell 到就再做咯，但是他觉得呢，哇，现在这样他即是知啲不知啲，搞到 会不会到最终的时候都会影响你们、啊、 不会不会，他自己出去接而已、啊、不关他的事， 那没事啊，其实 但是他想帮他救回这件事， 最重要 是 那些令牌还有那四个字、 啊、两 你改那两， 第一他说呢那些相呢、啊、老人家已经是面黑的 了， no no no， 什么相啊， 拍那些相出来很肉酸， 全部抄曬啊！又係黑掹掹啊！嗰啲相， 個老人家都係著肚兜， 唔係 唔係啊嘛？咁我嬲啦！你嬲唔嬲？即係我咁分，你整啲咁嘅嘢， 阿婆唔該你著一著個肚兜 嚇咩話？ 著肚兜、啊、 我會冷親嘅喎。 係啊，阿公阿公嚟， 你咪咁嘅意思，即係講係咁，我梗唔得啦，係嘛？ 佢又冇咁癲。但系咧，因为咧， 啲、啊、客人都走喎。 系啊，吓死啦！ 如果个客人入到，即走。 系啊，哎呀，该会落。我都掹你走啦。 哎呀，哇，阿婆着草兜， 惨不忍睹啊！ 哎呀，惨不忍睹。 因为咧，佢哋接受唔到啲相黑掹掹啊。佢哋覺得咧，好似咧，即係大家利是咗嗰啲先人嗰啲， 梗係啦， 係啊，梗係啦。 佢好多嘢係年輕，同埋亦都唔係一定添啊。年輕同埋佢接受到呢啲暗黑嘢先玩到嘅。 同埋我覺得仲要有一個係你個男仔或者係女仔，我係外國人。 係啊， 你覺唔覺得啊？係咪啊？你即係唔可以嘅，唔 可以破 嘅。 但係因為嗰個仔咧，又想俾啲 surprise 個老人家，咁啊同咗嗰個出嚟自己接嗰個 咁點咧？做最後尾。 咁咪就係問我，喂，有冇得救啊？咁咯， 救到，咁你叫道具 整 啫嘛， 係 啊，嗰啲嘢小事啫。 咁咧嗱，先喺相嗰度， 啲硬件嚟噶嘛，啲嘢係 相嗰度咧就裁咗個頭出嚟，即係佢哋嗰個大頭出嚟，然後咧即刻揾嗰啲設計師咧，因為你冇得下身 啦。整翻件衫俾佢 係 咪？ 係啊，就用啲筆嚟畫到好似嗰啲大戲嗰啲。 但我就唔中意喎，如果你話 你冇辦法， 你斬咗個頭落嚟，係咪啊？斬淨係斬咗個頭落嚟， 但 係啊， 你唔可以俾佢知咯，就係要佢樣， 係啦，就畫埋，就用嗰啲 漫畫， 類似嗰啲粵劇嗰啲有少少顏色嘅中國畫嘅風格，就唯有係咁樣樣啦，就咧再加埋連佢個仔都整埋個相，就費事好似佢爹哋媽咪咁樣樣啦。咁上面嗰啲令啊乜乜乜乜咧，就全部改曬啦。我話都唔可以嘴啊，唔可以叫、啊。 因為係啦，佢哋唔會噶啦。 因為老人家，你叫佢點嘴啫、啊？即係刮你兩巴就得、 啊。叫都係啦， 叫都唔得噶啦。 咁、樣叫啊？老人家嚟噶嘛，系咪？老人家 根本完全成个方面都唔啱， 系啊， 唔啱，系啊，全个方面都系有问题。 佢冇办法，佢谂住系哇正啊，即系后生仔。佢嗱，我唔系话所有后生仔都系咁样。佢呢、這个佢真系冇去再去消化一下，真系冇。 到之后点啊？救唔救得翻啊？ 都救到，第一就嗰张公堂嗰度咧就换咗啦，就搞咩咧？我叫佢将嗰啲破鏡重圓呢幾個字咧，就全部執咗佢，就唔好啦。因為其實都係打印出嚟嘅，print 出嚟嘅啫。 揀咩啊？老當益壯，壽比南山。 生日喎，唔係咩喎？金婚男定係咩啊？ 整咗最穩陣嘅亂鳳和鳴，咁啊算啦。因為當你當係一種設計啦，decoration 啦，其實都 OK 嘅嚇。咁同埋咧，老人家咧就冇嗰啲衫啦。即系唔摆衫嗰度俾唔搞啦，乜都唔搞啦。咁啊台嗰度点搞咧？你如果系你哋，你会点做啊？ 咩点样啊？ 即系佢哋原先个公堂之上就有个律师就坐喺度，就同我哋证婚，即系同嗰个洋人同埋嗰个新娘证婚。咁如果老人家咁呢个公堂之上，你觉得揾咩人坐喺嗰度好咧？又担当得起咧？ 揾个咩人坐喺嗰度？哦， 系啊，即 系 又有 嗰 啲气氛 度， 系啦，又有啲气氛啦。 但你唔需要证婚噶啦嘛，佢哋两个 系 结咗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玉皇大帝， 扯红线个系边个 啊？月老， 月老， 啊，月老，月老，月老，系啊， 月老都扯咗50年啦。于是佢哋就揾咗几个小朋友，嗰啲孙就坐喺上边，就叫做儿孙满堂。 哦， 即系个堂。公堂之上咧，就兒孫滿堂，就一齊同阿爺爺啊祝賀佢哋。 O K 嘅， 咁其實都勉勉強強啦。但係咧，有啲真係我都睇到個老人家係唔高興嘅啦。咁因為你我佢仲揾咗四個嗰啲牙差咧，動咗四支棍喺度。其實咧就 嗰啲唔使啦，叫佢哋收工啦。嗰四個牙差， 佢又揾咗動咗喺度。咁其實老人家就好唔係 啊， 高興啊。 翻翻轉啊 ，Sarah 第一個 point 就係公堂已經唔啱老人家， 就咁話咯。 公堂已經唔啱， 你仲要有四個人咁樣 動 喺度，動喺度係好真係好似唔係幾好， 因為喜事嚟噶嘛， 係咯，唔通打50大板咩？係 啊， 嗰啲係就行刑噶嘛。 於是咧就換咗。去啦，一人咧就攞支嗰啲禮炮喺手嗰度啦，咚咚咚，跟住就砰砰砰， 好啲 啦，系啊，咁样样咯，所以咧， 嗰个年轻人系咪你啊？其实搞到一镬粥咁，似系喎，佢包装翻晒成个古仔，可能嗰个年轻人就 系 佢，会唔会系咁咧？ 你中意点讲点讲？ 帮妈妈。 哇！你哋真系搞环节曲都几犀利嘅， 冇我哋怀疑啫，我哋怀疑得。 喂，点解要怀疑先？ 李华， 大家喺度讲嘢，你喺度怀疑人哋？ 我讲嘅，系我讲。我话其实嗰年啲人系你啊， 唔系，只不过嗰个人好有佢嘅影子，系嘛？所以我哋 好似系佢会做，好似系佢 会 做 啲咁嘅嘢。 冇错，通常咩啲镬都系类似啲，揾碟揾错啊，嗰啲咁样系咪？完全唔系嗰回事。 唔系，今次好 讨厌， 帮人哋执漏啊，佢系啦，成功，好嘢。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知道市民在政府推行零加三措施之后变得更开心，理解市民想进一步放宽，但希望能够有序以及按情况，逐步令香港与世界接轨联通，逐步开放。重新已经清晰讲明自己的方向目标。對於何時可以推行入境檢疫零加零，李家超說，自從零加三措施推出之後，輸入個案佔確診個案比率由 2.7% 升至現時的 5%。 他又提到，重症個案上星期比對上一星期平均上升 28%， 死亡人數也都升了20%，傳播率也都由之前的1之下上升到現時的 1.3%。他希望能够控制疫情数字，做到稳打稳扎，有序以及按情况逐步令香港与世界联通，按整体情况决定怎样进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基本法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期望相关立法建议能够处理不同情况。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大报告时候提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特区政府几时就23条立法？他回应说，早前曾经就23条立法建议作出回应，认为应该要有全面研究，确保有关法例可以在现时多变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底下处理不同情况，而无需多作改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新增7个私家诊所新冠疫苗接种站今日起启用，为6个月或以上市民提供科兴疫苗，并且为12岁或以上人士打伏必泰疫苗，市民可以在网上免费预约。本港目前一共有26间私家诊所新冠疫苗接种站，其中7个新的接种站分别位于旺角、红磡、将军澳、上水、荃湾以及东涌。杨何培恩在社交网站说，天气逐渐转凉，要在入冬之前获得新冠疫苗保护，市民现时就要打针，大约2个星期让身体产生抗体。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前英军机师受到金钱引诱前往中国，向中国军方传授专业知识，估计多达30人曾经到中国训练解放军。情报机构发出警告，要求前军人不要为中国军队工作。有西方官员说，部分课程酬劳可以高达$270,000。报道引述西方官员说，中方可以透过经验丰富的机师发展空军的战术和能力，这些资讯在冲突时候至关重要，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英国在2019年首先意识到有少数的前空军机师被招揽，之后因为新冠疫情停止，但近来有所回升。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机师违反官方保密法或者触犯任何罪行，发出警告的目的是试图阻止这些活动，并提醒他们有义务保护敏感信息。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即在北纬18.1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过去数小时，纳沙继续远离广东沿岸，但在东北季候风和纳沙共同影响之下，本港普遍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随着纳沙进一步远离，香港将主要受东北季候风支配。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3点到5点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昂坪以及黄兰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55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1、73和61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今晚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有几阵雨，朝早仍然较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84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53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57.7，升7毫；腾讯控股251.8，升4.6；盈富基金17.42，升1.8。比亚迪股份204.6，升11.6；美团152.5，升2.8；安踏体育77.6，跌4.15；李宁53.95，跌0.6；阿里巴巴75.6，升2.4；药明生物48.9，跌1.25；南方恒生科技3.23仙4，升6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2，瑞士法郎0.993，加元1.367，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986，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2点，升417点。港金报15,44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656.48美元，卖出165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你想不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家夜总会发生了什么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 所有谜团， 真系谂都冇谂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黄继昌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入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这么搞笑，我当然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人间起着仙子，依座败家仔， 春眠不觉晓。痴痴问题了，哇！点解有一只受伤嘅雀仔跌喺地下嘅呢？到底系咩住嗰啲？睇下 庆儿，做乜又无心向河喺度玩雀啊？你咁样简直玩物丧志，懒嚟夫唔想逼啊！ 爹，你误会啦，孩儿喺度温习。春眠不觉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只雀仔受伤，还有马老师教过人非草木虽属无情。 岂有此理，咪老师不要啦，日日挂住玩，今日又话因为只雀心都散散，攞只雀嚟等我掉咗去，唔好怪我无情啊！ 唔好掉我只雀啊，佢受咗伤好可怜啊！ 够啦， 唔好掉，唔 好再胡闹啊！快啲翻入去温习，好快你要上京赴考啦！你再荒废学业，定然一事无成啊！ 爹啊，孩儿志不在此，我只系想做你一名雀鸟培植师，玩雀师啊，即系叫做专玩雀。培养不同品种的雀鸟，用雀仔洗涤我的心。 够了， 哎呀， 够了， 我未讲完，你刮我，你刮我，你唔，你刮我，我都要救埋只雀先。笑咩啊？讲嘢啦！ 即刻来堂，跪喺祖先面前，正思己过，三日三夜入去啊！ 梁真啊！ 老爷息怒， 佢爆我啊！梁真， 哎呀，老爷息怒啊！哎呀，你咁样会吓亲个仔。 系啊，佢爆我啊！ 你啊，教到个仔咁样，似乜啊？读书唔成，净系挂住玩玩玩。我今日要好好教训佢，入去跪。 哎呀，平儿乖啊，入去跪一阵。 吓，咪挂，你又帮佢跪咩啊？唔跪，孩儿咩话？脚下有黄金，我而家咧唔跪。唔跪唔跪， 衰仔，你唔跪你同我扯啊扯啊！你日日喺外边玩雀啦，做乜都好啊，冇人理你啊！ 扯咪扯，梁亲啊，你帮孩儿攞嗰个31万能盒俾我啊！个盒 能盒， 个盒叫31万能盒 3-in-1，好大好够用，等我装走晒我啲玩具啊，不如睇埋你落去啊，梁亲， 哎呀！ 家门不幸啊，即刻扯啊，以后唔好踏入我周家半步啊！ 扯咪扯，娘亲啊，顺便咧攞多个饼。俾碗酸梅汤我，同埋咧，我揽住份嗰条布，你摆埋落去啊！ 哎呀，该会咯，头家散啊！ 哇，唉，真系热闹啦！估唔到咧，城市里边啲人衣饰华丽，咁多嘢玩，咁多美食卖啊！有个老板卖嘢食喎。老板啦，老板，请问呢嗰个包卖几钱啊？ 10蚊钱。 哎呀，你个样有啲似我阿妈。 系咩？有冇人话俾你听我系你舅父啊？ 唔知咧，可似样啊，发声又似，咁平10蚊钱，俾3个我啦。 哇，小朋友你好肚饿咩吓？一样嘅包你买一个咪够咯，何解一买3个啊？ 哈、啊，有生意你就做啦。我咁讲，因为而家肚饿啊嘛，包梗系焗嘅一样样噶啦，真系啊傻嘅。我先食2个，剩低2个，咁一个包咧就腰缠喺腰当腰包，啊、另一个孭住当背包，得唔得？好睇唔好睇，好食唔好食啊？ 哎呀，生咗啲咁嘅败家仔，真系该 污。哎呀！你个死人头啊！你讲咩嘢啊？ 我想教精你做人就踏实啲好。 你知唔知我阿爸系边个啊？佢就系鼎鼎大名文太号嘅老板周坤坤。 哦哦，你就系嗰个二世祖败家仔啊！ 啊，你咁样讲嘢真系狗口长不出象牙啦！ 啊，你岂有此理话我狗？我教训下你先得啊！ 睇下边个教训边个啦！我拿俾三就。 叔叔啊，可唔可以施舍啲银两俾我啊？我两个都冇食嘢啦。 啊，我有冇阻住晒啊？ 啊，好心啊！你施舍个发财钱俾我啦！哥哥，快啲走，危险啊！ 好啊，好，得啫。走，快啲走！ 啊，搞乱档啊！想一走咗去嘅话，打我你先得啊！你真系啊！ 叔叔啊！发财钱俾我、啊！ 哎呀，过主啊，唔好阻住我！啊、喂，你个二世祖，你唔好走啊！ 喂呀、啊！哇，冷得我腾腾震咯，真系冻到我入心咩？哇！哇！今日反风啊，好冻啊，好冻啊！ 系啊，娘亲，我好冻，我喺下边冻上嚟啊！啊，救我啊，娘亲！娘亲，救我、 啊！你系边个啊？你 啊？吓、 啊？ 我哦、啊，你系哦，你嗯，我认得你啦、 啊！我系边个啊？ 你 系你？ 系啊！ 吓、啊？哦，嗱，其实我介绍我自己先啦。我咧就系、是、早两日咧喺个市集度撞到你，你咧同嗰个卖包包个小贩嘈啊嘛。我借机会叫你走嘅嗰个乞衣仔，记唔记得我啊？ 记得啊！你好啊，介绍我自己，我阿爸叫周坤坤，我叫周平平。 啊、嗯，唔好意思啊，你个名咁难听噶，我啊冇名冇姓嘅孤儿嚟嘅。 系咩？咁不如我叫你孤儿啦，好唔好？ 哦，好听啊！嗯、 我又冻又饿啊！阿孤儿，你有冇嘢俾我食？我净系叫我阿妈俾翻钱你哦。 唉，放心啦，你同我今日咁有缘啊，我唔会见死不救嘅。 咁、哦、我拜一拜你啊，请受我一拜。 诶，边个礼？哦，我一睇你就知道你系富家子弟啦。你今日只不过系落难啫，我能够认识你系我嘅荣幸嚟嘅。点、嗯、啊？你想食乜嘢？ 啊，呢度荒山野岭，求其有啲嘢食，我就好满足。仲点咁话要求食咩啊？ 你唔好睇小我呢啲乞衣仔啊！好啦，嗱，今日见同你都几好倾，我问你啦，你想食三餸饭，再加个老火例汤啊，定系隔夜餸定食？ 有冇啫啫鸡啊？ 吓、 啊， 啫啫鸡，我唔知噶喎。 我中意食啫啫鸡，系啊，我有啫啫声噶吓。因为咧食厨师法吧，欧玛卡西得唔得？ 欧玛卡西果然识食啊吓。 系、 啊、你等一阵啊，好快有得食咯。 哇！太好味啊，太好味啦！乞衣哥，多谢你啲啫啫奥马卡西啊， 好好味啊！ 系、哎、啊，我唔会忘记你噶，第日有需要我，定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就系我乞衣仔，同我捉住佢。 系吓、啊，你咩事啊？你做乜捉我啊？ 啊，乞衣仔，上个月我家老爷大寿啊，派人派利是俾条乞衣啊，啦，你啊整烂咗门口石狮子，阻眼我粒眼珠，系咪你？ 冇、啊，唔关我事、啊，我冇掂。 掂过啊， 仲话冇掂过我啊，俾老爷责怪仲扣我工钱啊，跟住黎老爷突然间得到急病，早两日过埋身啊，阿奶奶认为系我啊，系我破坏大宅风水，打我一身仲赶走我，你睇下我啲牙俾佢打甩晒啊，我依牙话牙打， 喂 咩事啊，乞衣仔乞衣仔咩事啊？ 呢位阿哥啊，话我女嘅俾人哋打晒棚啊。刘峰俾佢讲嘢， 系、哎、啊， 我揾我报仇啊！佢啊，你帮我评个道理啊！ 你走开又冇阻我难事啊！ 其实你冇牙个样都几靓仔啊！ 吓、啊，我有牙个样仲靓仔啊！ 黑衣哥嘅事，我系一定要理，我唔可以唔理。 哇、 啊，真系哇、啊，你真系吓、啊，你真系自找麻烦。等我打、啊、你先得啊！ 好啦，你走先，你走先，你走先。 哇、啊，咁你小心啲、啊，我走先咯、啊。 嗱、啊，阿冇牙哥，手下留情，我系隔篱村文太后嘅太子爷，我阿爸周坤坤，我叫周平。我妈叫周大大，有事慢慢讲，万事有商量。 哦，你大文太后嗰个二世祖啊， 冇错， 咁啊唔同，咁啊同我打先啦、啊，慢慢打，佢打。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嗰、那个恶霸之外文太后周老板个仔就无端端要我赔100两，我边度揾啦？我而家都冇钱，唔通要我周围漂泊，等到他朝百年归老，上路嗰日先去翻家乡。我不如送外卖啦，一言惊醒梦中人，夜间送快递咪得咯。好，不如我就改个名叫快过你上路。他朝我赚够钱，先救呢个乞衣仔，供佢读书，之后周游列国再读书，高中之后再读书，解救黎民再读书，系咁读书，系咁读书，系咁读书，系咁读书。喂，我快过你上路，帮你送餐送外卖，三餐送，保证人人有热饭食。啊，好啊好啊，你要送系嘛？多谢多谢，送三送饭系嘛？多谢多谢。各位乡亲父老，小弟周平平今日落难，为救朋友，为要重新做人，请大家帮帮忙。我快过你上路，为咗赚钱，乜都送，乜都送啊！只要你出银两，我乜都送。啊，呢位公子，哇，你样又似我妈，你想要乜嘢啊？ 即系咩都肯埋，咩都肯送。 诶，冇错，我快过你上路，保证路路通，路路通，快快送，快快送。 好，我就出500两，要你只右手嚟送走。 好，既然公子食得落，赏面，我就。 野蛮，刀下留手，刀下留手、啊。 小姐，你又要我右手咩？ 公子，你为咗个朋友系好。何必出手咁重呢？ 为朋友两胁插刀在所不辞，何况呢个阿叔只系要我用右手送壶酒去佢会馆啫、 啊， 我仲有左手嘅送啫。 佢只系要你用你个右手送壶酒俾佢， 冇错。 哦，吓得我，咁我一阵陪你送、啊。 阿小姐，其实你好面善吓、啊，我哋其实识唔识嘅呢？ 实不相瞒，我就系当日喺你屋企嗰度俾你救起嗰只气雀啊！我就系气雀仙子。 吓、啊，气雀？乜、嗯、我嗰日救嗰只唔系乌鸦咩？点解明明黑掹掹啊？ 你有所不知，我当日系想上气雀嗰个躯壳，点知俾你阿爹大喝一声，吓到我上错咗乌鸦姨姨嘅肉身啫、 啊。原来系咁。 嗯。 啊，咁嗰、那个。乞衣仔啊，边位呢？ 啊，佢系我化身嚟嘅。 系、啊、你化身嘅？ 啊，系啊！我见你有咁善良嘅心地，可惜太懒散咯，所以我想助你成长。如今见你咁生性，我都好放心。嚟紧科举，你要好好用功至得噶。 起着仙子 啊，点啊？ 科举我一定用功，光宗耀祖之后。我娶你起着为妻啊！ 咁、 啊、 你真系要努力啲，再用功读书咯。 新科状元到，新科状元到。 哎呀，老爷啊，老爷中咗啦，中咗啦，状元公嚟紧啦！ 边家公子高中状元？真可喜可贺啊！ 喺我哋家公子啊，平儿啊，你听下。 新科状元到，新科状元到。 啊、平儿真系平儿啊！ 欸、你唔系我爹？ 平儿，平平，你真系高中状元。好啦好啦，快啲入去内堂跪拜祖先啦、啊。 等阵先。 系 冇高中噃。 吓、啊。 咁我系负责嗌嗰个啫嘛。高中状元，新科状元，你听唔听到？如果系我中就唔使我自己出嚟嗌啦。你系咪读书读坏咗个脑？阿爹，我嗌得好唔好听？新科状元到，新科状元到。 够啦，你上几副考就系做呢、這个？ 你笑定喊啊？你搞清楚先啦，你嘅情绪。经过今次孩儿成长，嚟紧我会努力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新科状元到， 系啊，老爷啊，老爷算啦，哎，平儿都叫做改过自身大个仔啦。 你今次卖包个靓仔嘅， 系啊，系咩？哎呀，大个仔啦！啊，呢位姑娘点解哇成只雀咁嘅？ 佢根本就系一只雀，佢、啊、就系当日令我哋一家产生误会嗰只喜雀，亦都因为佢，我而家终于觉悟前非啦。 老爷奶奶。啊，我会好好咁样管教平儿嘅，叫佢做振作做人啊！啊，唔系做人啊，系做一只喺天空任飞翔嘅大鹏鸟。 大鹏鸟展翅、嗯，好啊，好啊！ 正是父贤子孝，夫妻和顺，国泰民安。五谷丰收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喜呀喜，洋啊洋，咚咚咚咚咚咚咚， 散场。 无负今朝少年时，去管多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死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上。无论几多次成败，要闯一番英雄事，力百险大步去闯，摘死生留名字，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上。少年时，去管多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死生全情意。 人间编剧马小强先生，仅此致谢。多谢各位朋友今日陪我哋三个钟，约定听日。 沙雕打劫未？听日有黑家婆来了。 哎呀！ 你要找数？ 爸，边个一定会找？ 系咁先，阿妈。 Yeah. 地天的幸运，梦总之门被我念荡开，因你打开。 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倍多力， 哇！现在就冇力。哎呀， 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张张越快啦， 食下面。